请预备零食饮品。喂 ，hello， 有声应该 OK 系嘛？今日个麦摆得好近，有人话远啦，就系同埋今日我冇乜气力啊。原因就系今朝开嘢开到今朝七点先瞓，咁咧所以咧今日若要继续开麦，同埋今晚都要仲要开多晚嘢，咁所以咧今日嘅第三杯咖啡。都好伤心，不过办法啦，呢排冇乜公开。OK， 几多人嚟啊？几个人嚟？今日系咪大家都谂住整一整咧？早啲瞓系咪 ？Neil Reed Hello All Hello Hello Anderson Anderson Hi 七婆 Hi All To Say 七 Hello Charles Noble Hello Ultraman 数九十六大家好。 喂 ，Hello Hello Morning 同 Evening 啊 ，Ultraman 咦 ，Neil Reed 好似未见过，你有冇听闻过啊，金仔？系啦，喂，欢迎你啊！点样入咗嚟咧？系咪呢排咧？因为我个 YouTube channel 咧就突然间多咗百几个 subscriber， 我谂原因都系我 post 咗只即系抽下水啦，有啲人觉得我就自己编咗另外一只呢个版本，编咗两个版本，咁我都冇咩地方发泄啲情绪，咁咪唯有编下曲咯，咁样咁于是乎咧又带嚟好多。一啲不同意见嘅网民呢就攻击啦同埋赞啦，咁不乏近日呢就好多大陆嚟嘅朋友呢就表示呢就好了解香港嘅情况，兼夹呢就好支持香港我哋呢个运动嘅所谓运动啦，咁其实都系普通即系一个人类遇到一啲唔公平嘅嘢，甚至乎遇到一啲灾难嘅时候又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咁咩方法都试㗎啦，咁尤其是好多人呢好离地嗰啲呢就话啊你哋反映呢、這个即係你自己嗰个意见我都赞成，不过呢你暴力呢我就唔赞成啦，咁样即係都仲有好多呢啲人嘅，咁就逐渐少啦，以我所见到。咁但係而家各走极端啊 ,M 型社会啊，即係原本冇咩意见嗰啲呢而家就好极端地喐下又讲暴徒啊、曱甴啊咁样，咁但系调翻转咧，有啲以前好蓝嗰啲咧，就呢排有啲改变，亦都即系同时都睇到嘅。咁所以咧，嗰、那个分歧越嚟越严重啦，睇嚟。咁我今日嗰个标题就系叫做以暴制乱，咁啊，梗系讲紧政府啦。即系佢话止暴制乱，其实心里面咧就系根本以暴制乱，佢系利用一啲暴力嚟令到香港更加乱。究竟更加乱有咩好处咧？咁一阵间就不妨。可以讲下我嘅意见，大家又可以讲下大家嘅意见啦。咦，今日好快反应、哦，平时咧等成十分钟咧都冇乜人留言，顶笼都系嗨啊成啊咁嗰啲，今日就反应唔错啊。咁我睇下个人数条数靓唔靓先，64啊，普通啦。即系而家不过咁短时间就算多噶啦，而家都系得五分钟啫，开始咗。咁64人都啊都算快啊，其实。因为近来都嗰、那个收视率都降低翻，因为即系大家好似当发生一样嘢，无论系相对较多嘅暴力啦，同埋重复咁样，大家出嚟上街示威，日日都新鲜，即系日都唔新鲜，或者日日都警署有人搞，尤其是旺角啊、太子啊，咁好似好多人又对太子失踪嗰啲人又好似剩翻少少。是不是放弃啊，因为即是找不到证据，大家都接受了是没有死的人啦、啊、亦因为依然有人觉得啊仲有人死喎、啊、定是信了那些人灵媒讲人媒添，即是定是信了那些灵媒就听完这个消息之后呢就觉得舒服了，又没有再追究那个太子那个闭路电视那个片段呢，咁似乎香港人呢已经被这个舆论呢甚至被这个政府的有心的势力呢就 spin 到我哋陀陀令啦，咁好似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好似都少听咗啦，咁时代革命咁又都少咗啦，咁因为每日都发生嘅一啲嘢呢，正如我上次咁讲呢， 即原本五大诉求，而家出咗25样诉求都唔止啦，因为不停咁犯错，不停咁大话咁大话，不停咁样死不悔改，不停咁样制造一啲新嘅环节、新嘅消息，就整色整水又搞埋啲倾偈会，咁令到我哋市民咧就俾佢 spin 到陀陀令咧，咁变咗咧就似乎淡化咗之前林郑闯出嚟嘅祸啦，咁。佢都避唔开十月，即系唔话佢避唔开，即系香港都避唔开十月零陈同佳出狱嘅时候咧，咁又俾咗子弹佢咧，就大做文章啦。因为个公众舆论喺佢度，好彩今时今日咧 ，internet 就比较个军势就平均啲啊，即系好多人都唔依靠主流媒体嚟摄取到资讯嘅时候。咁所以今日先可以 last 到咁耐咯，我认为系，因为 last 得耐唔系话一个大家都好想见到嘅情况，但系问题就系政府毫无寸进啦，死不悔改啦，不停咁样制造事端啦，不停咁样挑动情绪同埋暴力啦，不停咁样升级啦，不停咁合理化咗警察公安化啦，不停咁样包容一啲有公权力嘅人。去制造恐怖，制造呢个灾难啦。咁同埋亦都系有梁振英呢类中国嘅领导人之一，就走去悬红咁样去我都唔话去督灰啊，佢悬红咁样去惩罚，甚至乎去谋杀，甚至乎去毒打，即系文革 2.0 咁样去无差别咁样。一啲后生穿黑色衫嘅，或者喺街度讲过一啲佢哋政府唔鍾意听嘅说话呢，就有啲有偿嘅杀手或者打手就会出去做嘢啦。点解咁讲呢？因为真係好唔开心。喺一个礼拜里面呢，我有三个朋友，即係所谓朋友呢，即係我唔系咩人都认朋友嗰啲人嚟嘅，即係实体嗰啲朋友我计，即係甚至乎系互相有电话联络过，甚至乎有啲交收，即係可能我的客啦，有啲係朋友仔啦、band友啦，甚至乎喺网台做嘅一啲过往嘅政治人啦，都分别咁样俾人打到爆晒光，甚至乎我个晕咗。三个唔同嘅情况啦，有个喺政党嘅朋友呢，即係我个客啦，曾经即係去聘请过我帮佢影嘢嘅，拍 MV 嘅。咁就俾人打到瞓医院啦，呢、這个就同政治有关咧，就最重啦。咁中等重咧，其实佢都几重，不过就唔使住医院，住咗一晚。就系、是、示威嘅时候，笠住个 Donald Trump 个头罩，就俾人揼到晕咗，跟住仲要拉埋啦，仲要俾人告啦。咁另外一个最无辜咧，就 band 友啦。咁佢啊都系嗰类高危族啦，高高瘦瘦，后生。就可能喺街度讲两句嘢，甚至乎眼啤啤，甚至乎无差别。喺佢嘅眼中咧，呢个系无差别咁样打到佢成面血爆晒，即系啲个鼻啲血流到去下巴滴下滴下，手脚又俾人呕到肿晒啊！佢用嘅武器咧，包括伸缩警棍啦、地盘大碌竹同埋一啲木方咁样嘅。咁咧几多人同埋咩地方？我详情我唔会讲嘅内容，因为。我好担心讲出嚟系对佢哋更加不利，因为佢哋某程度俾人跟踪或者有一面之缘，可能佢会再受到毒打或者俾人再捕，因为有人帮佢讲咁样。咁我大概讲下佢哋个情况咧，就系、是、被虐者咧有三分一人，佢好出手好重，原因好直接，好令我好相信认为，因为而家有袁弘嘅关系咧。佢可以用三倍嘅人手去打嗰三分一嘅人嘅，即係举个例，你五个人出街，佢有15个人嚟打你，最底死有伸缩警棍同埋铲晒青嘅，咁啊呼之欲出啦，但系冇证据，咁啊照佢嘅第一身嘅见到嘅情况就係咁样啦。咁你諗下个恐怖係蔓延到而家呢个地步呢，即係讲緊20年前我睇緊一啲台湾当年民进党都仲未做咗，未选到举，未有资格做执政党嘅时候，成日听到竹联邦啊嗰啲，即係好似好遥远咁嘅。 就是政府国民党政府呢就有啲唔方便政府嘅人员去做嘢嘅时候呢就同啲黑社会勾结。勾结咗之后呢就去无差别咁样将啲政敌惩戒或者杀害咁样。以为好远啦，咁冇几耐之前光州事件韩国嘅时候係军管緊党禁緊嘅时候又系请啲白骨团啦，又系一啲雇佣嘅可能日头做警察放工做份 OT 就打人啦，甚至乎唔系警察啦，可能是退伍嘅军人啦，又系出埋一啲喇喳招呢就走去依住情报呢就走去冚档啦，有读书会啦，佢就是反咗嘅，同今日我哋香港啱调转。所以韩国嗰个政治呢佢哋嗰个情况呢，我諗好多香港朋友呢就睇得一头雾水嘅，如果你唔了解佢嘅政治嘅话，原因就係呢北面嘅一个最恐怖嘅元素呢就係北韩啦。咁佢好驚呢佢哋本国嘅居民呢嘅本土嘅市民呢就赤化，即係可能係俾共党嘅干扰之后呢就令到佢哋反当时嘅右派政府啦，即係民选政府啦，当时係军权政府嚟嘅。咁所以佢哋成日要打共匪，我哋听到好开心嘅，但係呢喺韩国呢打共匪呢可能就係对付啲学生嘅。咁所以唔可以一概而论大家係一样，但係情况呢亦都係一啲垂死嘅政权，一啲好冇自信政权不停咁样去利用啲喇喳嘅手段呢去佢哋嘅角度就惩戒一啲政敌。呢、這个行为非常之卑鄙嘅，甚至係我相信已经够晒证据呢犯下呢、這个人权嘅罪行啦。所以真係好唔开心，好高兴。 Hello， Frank 小中国权贵自用第五中对在加十分凶恶。Frank 小慕宁版面和探长你好 ，Chesnable 大股方锦 T G Watson，Hello 探长 ，Mr J T， 搞到依家要休富真系好扑街。陈地主 Hello 心肠 ，King Y Fiona Chow 探长好监制好 Jen Chow 探长，第一次撞正 live 开，平时都系听重温。C 仲大股班狗黐晒线，佢跌咗个女人走咗去。Win Win Win 探长你好，终于可以一开始听 live。 喂，好啊。 长好，大家好。 喂 ，hello。头 先条 link 死咗。是。Name True，hello。陈地主果 ，D 系分反人。Doris Loom 气探长 ，Louis Ping Hi 探长 ，Larry Chan，hello Jam。 Hello。 C 仲今晚 live stream 好忙 ，shut 团记 hello 探神。Kelly Y 熊猫 hello 探长 ，professional as H post 蒙面法不断放风，抗争会唔会更加地下化？陈地主听唔到，连登个记者会。Mr J T 如果 Alex Good morning， Sonic Chung Hi 探长 ，Y V H 探长你好 ，C 仲蒙面法对香港政府无好处，市民只更反感。Jackson Chan 你好 ，Black Hello Jackson Chan 枪枪弹 阵阵 ，Zhang Xian 探长好，大家好。 喂 ，Hello 阿双啊， 我两个月前就喺度叫民主派人士筹钱买避弹衣俾前线，并不是有先见之明啊，而是对共产党的了解令我作出这个判断啊。陈地主文革喺依家唔会成功，因为资讯太发达，传消息同收消息都快好多。徐庆元加油，二十二 Anson Hi 探长，黑警终于在太古放弹， 系啊，冇错，系咁啊。仲有呢位读唔切咧，就哇，今日咧我发觉，因为提早咗半个钟 live 咧，即系嗰阵人又唔同晒。 系 Roy 0302021探长你好。 或者晏啲开 live 咧，譬如有时候过咗通宵十二点开 live 咧，嗰班人又唔同，咁所以咧，似乎咧即系弹性开咪时间咧，就好似令到更加多人可以听到 live 嘅，咁甚至乎有啲人从来见过名，咁我唔知系撞入嚟啊，亦或系有听开 archive， 好似听嗰位朋友讲，就咁啱而家个钟数啱入到嚟，咁不如大家举下手啊，即系假若有啲系撞入嚟嘅。或者听开 archive 冇听个 live 嘅，请你介绍下自己啊，同埋有啲好少留言嘅朋友，你亦都要睇提佢嘅。即系假若你留言，你见到一轮嘴，我读咗30个留言咁样，咁但系最头一个可能我系十分钟之前讲嘅一个问题，咁你答翻我咧，咁十分钟之后我完全唔知你讲乜嘅，咁所以希望大家假若留言嘅话咧，就请你成句啦嘛留言啦嘛。 Chuck 竟系连灯仔，开了连灯教，有教规蒙面，哈哈。Look Peggy 探长好，大家好。Larry Chan I'm new come 陈地主连灯都成立咗临时立法会啦。Francis Chan 探长监制好。 喂 ，Hello。咁啊，越嚟越危险啦！如果连灯都临时立法会嘅话，我觉得。 永远换十二点对我嚟讲太夜啦、 啊， 开始眼瞓。 喂，咁嗰位 Larry Chan 咧，你 newcomer 咁，但系你系撞入嚟啊？有 recommendation 啦，即系、啊、叫你又即系推荐啦，亦话系你本身都听开网台咁，所以识得我咧，我想知。 Sorry， 我是因识中国大陆目前就是文革状态啊。有条友在微信群讲了一句阅兵有什么好看的，然后他十一假期就在看守所过了。 哇屌，喂，咁佢咪要好多人看住看守所咯？不过又好少人够胆讲嘅。咁啊，招呼下啲未见过的朋友啊 ，Frank Shiu 又好似见过你嘅，系咪咧？好似未喎 ，Frank Shiu 你见唔见 ？Frank Shiu 好似冇乜， 好似冇乜喎。啊，板面零零啊 ，O O 啊，又系冇见过你嘅、啊，即系好多新人啦、啊，多谢啊。啊 ，Roy Zhong 又系啦。咁啊 ，Roy Zhong 好似见过嘅，唔知系咪嗰个 Roy 啫。咁啊 ，Mr J T 又系新面孔，哇，好多新面孔，陈地主啊，成日都入嚟啦。咁啊，另外有位Fiona Chow 又系未见过啊，但系识得叫你监制咧，佢都应该都识离开嘅，我觉得就系系啦。咁啊，太古系咧都黐线噶，而家系唔系都 TG 嘅，喐啲都完全系失禁咁样，我觉得警察而家咁啊，另外啊 ，Win 好似都见过下嘅，系咪 Winning 啊？你系咪真系？因为啲名两边 platform 可能唔同啦。咁啊，朱子南系嘛，应该系咁。喂，你好啊，未见过嘅又系。咁啊 ，Doris Leung 咧都好似未见过、啊。阿 Larry 啦，思汤就简直系好熟啦。咁啊，苏倾毅都好似见过一两次嘅。如果冇记错，熊猫呢排成日都喺度啦。有位 professional SH T poster， 哇，啲名好长啊。呢位又系未见过嘅，咁啊，欢迎你入嚟啦。咁啊，另外就系高登记者会，听唔到啫，咩意思啊？即系俾人 block 咗定系点啊？咁啊 ，Alex 唔好意思啊，因为咧你有一晚想揾我，但系我真系唔想，完全唔想讲嘢，真系唔好意思，因为好 depress 啊，一到深夜嘅时候，咁啊，所以听唔到你电话。咁啊，讲到听电话咧，即系如果迟啲咧就松动啲咧，可能我会买多个电话噶嘛。因为我个电话真系已经啲机能，尤其是换咗块电脑，换咗块嗰啲唔系 official 嘅 panel 之后咧，好多问题又过热又成，所以一定要买多部嘅时候，唔排除会买多出多张电话卡。咁到时咧，不如真系有啲好想发表嘅朋友咧，就封 in 啦。原因就系咧，我短期内都唔会揾嘉宾噶，因为原因今日阿昌昌咧就会上嚟做嘉宾嘅，去报名。咁原本应承咗佢嘅，咁但系咧就发现发生咗啲好不幸嘅事啊！即系我希望唔，因为佢走嘅时候好夜，同埋一个人咧，我真系好担心，即系福无相至，祸不单行。于是乎咧，我就婉拒咗佢啦。我话为咗你安全，为咗我嘅安全，都系暂时咧，我短期我都唔会揾嘉宾嘅，即系剥削咗我揾嘉宾嘅自由啊！或者日头出去出边录都 OK 嘅，咁但系夜晚我觉得真系好大风险。咁但系佢嘅讲法又唔同啦，哇！我都想俾人打，我想覆桌啊，因为一套火啊咁样。佢真系咪高估咗自己嘅武术咧？一个我哋可能有四个或者五个对付你嘅，大佬。所以咁如果系咁嘅时候咧，即系如果有多个电话咧，我可以搞封烟啊咁嗰啲啦。咁 Skype 嗰啲我又都可以试下嘅，即系慢慢啦，即系睇下有冇需要啦。咁可能都真系有需要嘅。咁啊，到时先算啦。咁啊，唔会再揾嘉宾啦。尤其是阿 Crystal 呢啲少女咁样，即系我眼中系少女啦，佢都危险嘅。咁所以我都唔会揾嘉宾噶啦，因为我个 live 太夜啦，十点半先开始大概。咁啊，另外阿双话咩啊？文革状态系，喂 Patrick， 喂 ，thank you 啊。 Patrick Cohen 港币100元。 Thank you。 潘道文泽讲得啱噶，见到啲死差佬唔好再同佢斗嘴啊。Joe Chan he hi 探长监制猫猫好。This message is held for review. See number two make Facebook 见到 Larry Chinese listen live start、 oh, okay. listen live now. Blue blood hello 探长。Patrick Cohen 支持下，拇指向上。 Thank you。 64大家好。 Hello。 趁地主屯门都封咗路。 系。 竟然系三次啦，哈哈。Alex sound of mine。 咩三次啦？唔知讲乜喎。 我系 Win Win， 支持我 听你。OK， 明白。 Jack Music MB 刚在 MCL 康然睇最近出来就收到通知，太古有 tag gas， 非常应景。炳荣吹海探长，3815探长好，监制好，一路有听开，不过无留言。 Thank you。咁啊，睇足球应该好睇，我睇片头都已经好想睇，因为好鬼好鬼 dark 嗰个主角嗰个性格。 陈地主有睇到二波坊间麻雀馆出咗个五大扫台先笑死， 呢个 而家香港人搞到要自我宵禁。 呢、這个我都有睇啊，二波坊嗰单嘢，即系我觉得无谓搏啦，尤其是我觉得。如果你请嘉宾上嚟，而因为咁样俾人打，同埋阿枪枪系已经俾人哋盯住咗，咁啊，我觉得有啲危险咯，好惨啊！即系，但系日头，即系我都要尽量小心啦。即系，其实我都高危噶，出埋样，咁啊，嗰啲买家夹嗰啲咪稳阵咯。即系啊咩啊，那个叫咩啊？突然间唔记得咗，就系几叫买家夹添。阿林记嗰啲长期都唔出样嘅，有先见之明啊！以前我都觉得系蛇龟嘅，但系佢原来好系先见嘅。 The man the chili high。 咁啊，邓武式咧就讲个电影咧，足卡睇得过啦，因为我冇睇啊，等下等阿邓武式俾啲 comment， 睇下好唔好睇咁样，即系好多 tear gas 好应景啦。咁咧我就真系同大家强力咁样推荐一套戏咧，就系、是《贞子》，唔知有冇人睇《贞子》，系咪第三啦已经去到？咁咧就系、是、即系，既然今日即系好唔开心啦，就讲下题外话啦，即系唔好继续转探啦。我觉得我已经今日心情再差啲，原因咧就系头先我做功课嘅时候咧，我睇咗少少警察嘅记者会，即系不单止会令到你血压高啊，令到你啲血清素失调啊，我觉得即系觉得好辛苦啊，即系听到佢哋咁样讲咧。即系礼还节曲啦，即系虽然我哋系唔会有人信佢讲噶啦，咁但系问题系你唔信佢不停咁讲咧，就不停咁样有人信佢讲，咁所以唉，都系唔好睇嘅其实。咁啊，想讲一套咩戏咧，同大家讲下，好读埋 win win 先。 win win win 唔好，请嘉宾注料，探长你都要小心啲。 系啊，所以我一落街要开录影噶啦，要而家好似嗰啲行车记录仪咁样。同埋要 live stream 添啊，真系搞到日日都有 live 睇啊！第时大家可能，因为个电话俾佢踩烂噶嘛会。咁啊，我想睇点样讲贞子咧？呢度有冇人睇咗贞子咧？想问下，俾十五分啊，唔好俾三十秒至一分钟，大家复啊，因为个 delay 可以讲下贞子呢出戏嘅，就主要都唔系讲，即系有睇过啲就知道咧。我梗系唔系讲个剧情啦，咁有啲好有趣嘅嘢，可以同大家分享下睇完贞子嘅睇个后感嘅。咁我攞啲可乐饮下先，因为饮完咖啡好颈渴。啊，观塘站又封咗啦，观塘又出事啊！等等先，各位。OK， 朱蟹女，探长你好。 喂， 陈地主观塘站封咗，陈地主精子 系啊，冇错。 红林记好店到而家都未俾人起底，冇样，佢把声都易认。老皮记精子头两集有睇，之后第三没有再睇，觉得闷。 嗯， 我感谢阿 Ultraman。 喂，哇，喂，多谢 Ultraman 喎，真系唔知点感激你啊，真系。 卖身啊，探长。 系咯。即系如果我过嚟 L A 揾你咧， 肉上 我真系要同你免费拍个 M V， 唔系拍个 M V 啊，因为佢可以扮 rapper 嗰啲啊，即系喺怼草影住啊，即系揾几个黑妹咁样hip hop 咁样嗰啲咧，我觉得佢呢个形象比较啱佢多啲，即系嗰啲 gangster 嗰啲 look 咧，同佢谂一个 storyline 先。咁咧喂，就系、是、贞子老实讲啊，如果讲到戏呢，我觉得好闷嘅，因为直头吓都吓唔到啊，因为套路呢成日都靠埋啲生 effect 呢，啲手指甲啊，嗰啲化妆啊，眼睫毛下面嗰啲掹到得返几条啊，咁咪个眼白咪好劲囉，同埋所有呢你见到嗰啲女主角呢或者配角都好呢，我觉得成套贞子个特色呢或者必须 casting 嘅时候呢，要搵啲好大隻眼嗰啲女仔呢，同埋一定要试到佢能够四百眼，即係佢抹到隻眼呢四百眼，至少三百眼，即係、香港边个演员做到贞子呢合格呢，我諗到张嗰个钟镇涛老婆叫咩呀，张小慧呀咁嗰啲啦，仲有啲仲要眼核好細喎，仲有陈慧琳都得嘅。咁总之呢隻眼核好細眼板好大嗰啲呢，到时即系喺套戏里面，你见到呢啲角色一定出事，一定啲眼咁样啦。咁成日都玩眼啦，成套戏都 close up 超 close up。咁我点解要讲呢套戏呢？真系冇人睇过，咁又唔奇，因为我睇紧嘅时候呢，就系成间戏院得五个人睇啫，一二三就系得五个人睇啫，即系包场咁滞。咁所以冇乜人睇过都唔奇嘅，同埋大家仲边有消费意欲啊。问题就係我有位朋友呢就专登唔係专登，即係咁啱返嚟香港就短游，即係喺度十八日就走㗎啦。咁呢就好想睇鬼戏嘅，咁我同佢都鍾意睇鬼戏嘅。咁只不过呢我就冇人陪我睇，咁佢又冇人陪佢睇，咁样不如一起睇啦咁样。咁跟住睇完之后呢，即系如果你讲套戏呢就真係失败嘅，尤其是香港字幕版呢，点解失败呢？原因就係贞子呢无非都係想吓啊你啫。啊点知真係我一啲都唔驚，我諗我心跳都一路都过唔到75，睇晒成套戏都即係一分钟跳唔到75下。咁但係点解我咁极力咁样可以同大家推荐呢？啊到而家都真係冇人讲喎，咁即係咩啦，即係冇人睇过啦。午夜凶铃算唔算贞子啊？我想知。好似唔算㗎嘛。午夜凶铃算唔算贞子㗎？係 啊。 哦都係。咁而家直头索性叫做贞子，好似第一集就叫午夜凶铃㗎嘛，好似嘛。咁当时我记得听大班访问李鹏飞，我就记得午夜凶铃咯，即系嗰啲中联办嗰啲就打俾佢。即系而家陶杰，如果你听陶杰成日都扮嗰啲声，即系扮喺大陆佬嗰啲声咧，就系午夜凶铃咯。OK， 好，读埋呢度真系要讲套戏啦。如果唔系，大家又即系因为大家冇睇过咧，即系想有一个人有共鸣咧，一齐讲会开心啲。但系可惜到而家都好似冇人睇过。 老皮记贞子头两集有睇，之后第三没有再睇，觉得闷。了粒嘴条戏唔顺系，仲要交叉响，连登都有讨论过，但都未有唔交记攻略。陈地主午夜凶铃算唔算？ 所以贞 子除咗第一集午夜凶铃外，其他都唔多得。我特企用午夜凶铃嗰个贞子，陈地主我只准咗午夜凶铃同贞子有三 D 果集。Chesnable 买家夹十几年前已知乜样啦。Ultraman 数96 come true。L A 帮你同监制吃住兼当柴可夫有点话，露齿咬。牙而笑嘅表情 ，Francis Chan， 我妈妈每天都留意新闻和记招，边睇边闹边伤心。Sorry， 唔稳谂病做精子咪得咯。Professional as H past 做人已经够恐怖，无需睇恐怖片。 其实唔好稳林郑做精子，精子做恶都唔使死嘅，即系恶都可以出嚟作恶，又冇人收到佢嘅。 professional as h past tense。OK OK， 就已经公布啊。第一代精子咧，仲系打 mon， 咁我觉得都佢好笑嘅地方咧，去到第三集咧，佢仲系用紧嗰条 VHS 片嘅。咁我就唔知啦。既然你系鬼嘅话，你点会用翻嗰条片之余咧，点会有个带嘅嗰啲咧，嗰啲花痕，即系都系要有翻个 VHS 嗰个感觉。但系第二集咧，我觉得佢个 promotion 真系好 Q 劲。佢咧就喺日本咧揾咗拖头车咧，就揾咗个整咗个好似高达咁大嘅精子牌度，即系个拖头拖住，本来拖住货柜噶嘛。佢就喺后面成个放大咗十倍一个人嘅一截精子，咁货车嗰个后尾枕咧就个电视嗰个 mon 咁样爬出嚟，咁样做 promotion， 真系型到震啊！即系精子系一个好好嘅一个产品嚟嘅，即系 marketing 咧非常之好嘅。咁但系呢集点解个收视率咁低，即系票房咁差，我系会强赞呢？ 恒煌 CCTVB 林永图被炒，郑建基同林子博后又一个殷正剑而炒。封 chan 午夜空灵，因为英文系 ring 都差不多二十年了。开棒奖处郑若华扮精子又如何？ 是但啦，即系都唔开胃啦，总之嗰啲咩林永图边个又我以为你话林几图添，因为林几图我讲起精子，你讲林几图好似好 make sense 噶嘛？林永图系边个噶？哦，郑敬基、林子博都炒咗啊！哦，咁啊，郑敬基有几黄下嘅，因为我上次啊 freelance 撞到佢，同佢倾咗一阵偈，咁我同佢相应啦，因为佢开头唔系好想睬我嘅，可能听到有啲传言定系唔知咩， 我嗰 时 D100 系啦，冇错，因为我同佢前后脚嘅，因为我 D100 走咧，走咗之后咧，咁有几个 D100 嗰啲寿星公嗰几个福禄寿老人咧。就不停咁样咧，就抹黑我哋走嗰啲人，包括我在内。咁佢可能听到唔识我，但系听过我个名。咁去到见到佢咧，佢又唔系好睬我嘅。我见到咁唔知系咪因为咁影响，或者我太敏感啦。咁后来倾落咧，佢都几黄下嘅咁样。无线为政见而炒，一啲都唔系新闻啦。兼夹你讲嗰啲人我又唔识嘅，除咗郑敬基之外。 封 chan 午夜空灵，因为英文。 O K O K O K， 好咁讲下我点解会？推荐大家睇咧，我觉得呢一套第三集应该系第三集系咪？好似系咁咧就如果大家会有啲恋物癖或者想专系储啲 collected item， 或者有啲人即系中意收藏一啲时间囊，我觉得好值得买呢个碟或者睇咗佢咯。原因就系咧佢嗰个字幕组咧，即系负责译字幕嗰条友咧，甚至乎呢间。电影公司、发行公司系咪安乐，又话系高登先，我又唔肯定，咁啊话俾我听咧。如果你得闲，即刻查下啦。咁咧，佢咧就用呢啲方法咧去表达佢嘅政见，又或者正如我早排啊邓武式就形容我讲嗰啲叫蓝丝经济学，唔系 sorry 黄丝经济学。咁咧佢好了解此道啊。咁亦都系咧同我讲嘢一样咧，即系当你个生意。是唔使返大陆做，譬如我买套片返嚟播嘅。咁我喺大陆冇院线㗎嘛。咁我嘅客就梗係全部香港人啦。咁你今时今日见到咁多香港人上街，咁多香港人同你一样同声同气嘅时候。咁嗰啲咪就係你嘅受众囉，嗰啲咪就係你嘅客仔囉。我就唔明嗰啲蠢人呢，即係蓝丝铺头呢，即係佢喺香港做茶餐厅，我唔明佢点解呢，即係为咗自己少少利益啊，少少圈子咧，就咁任性咧，就放弃咗大部分嘅香港人，即系呢啲吃内扒外啊，简直系。咁于是乎咧，嗰、那个对白咧，如果一个蓝丝或者一个普通嘅唔识政治或者甚至乎唔听网台嘅人，睇落去又冇嘢嘅，即系佢一套戏选择用一啲咩 term 嚟 fulfill 嗰个对白咧，咁样。佢呢啲咧就喺呢度里面就见到大家都好熟悉嘅潮语啊，近来嘅潮语，例如剧透少少啦，大家都未必会睇噶啦。咁咧就讲啊，精子啊托细咗去另外一个细路女度啊，咁样佢唔系随便托得到细噶嘛，都要佢阿妈斜斜地啊，可能做灵媒啊咁嗰啲，先至可以有机会，因为佢阿妈成日都捉嘢呢啲咁嘅灵体，所以令到就好容易可以入到去啊。 托世个靓妹嗰度。咁咧，佢做开神棍同埋不停咁拜神咧，就搞到咧，可能佢住嗰层楼，成层大厦啲人都见鬼啦，又或者佢成日都有啲人怪叫啊，又或者成日烧香火啊，即系总之咧，就啲街坊个个都憎咗佢啦。咁于是乎咧，就欺凌咯。咁咧就喺门口成日都喷油啦，喷啲字，譬如等于我哋喷埋啲死黑警啊咁嗰啲，即系喺门口喷好多字啊，念好多符喺度镇住佢啊。嗰啲符啊，其实就唔系符啊，即系总之同我哋对政府不满、对警察不满嗰个手法一样。咁于是乎咧，嗰个 camera 咧就pan 紧嗰个佢门口啦，屋企嘅门口啦，一路 pan 啦，一路挑啦，咁样就逐个嗰啲字眼咧，就睇下啲街坊点样对佢，点样形容佢。咁其实无端端 pan 咗一条日文字，我识条出咩？咁咧个字幕第一次出就系、是、皇天击杀咁样，顶你个肺咁好笑嘅喂！咁我咦系咪皇？即系我头咧，我仲估紧皇天击杀系咪其实日本话嚟嘅咧？即系我当时系咁谂嘅。你知道香港用嘅汉字咧个 term 都系由日本度嚟噶嘛？即系唔讲大家可能唔知啦。嗰啲咩共产党连呢个 term 咧都系日本嘅汉字嚟嘅。咁自由啊、民主啊呢啲全部都日本汉字嚟嘅。咁于是乎咧，我从呢个方向谂咧，啊会唔会皇天击杀就真系日本字嚟嘅咧？咁样咁唔理啦，咁继续睇都奇怪啦。咁明明套戏咧系好严肃同埋好恐怖嘅咧，咁但系睇睇下咧睇到笑喎，真系。咁例如咧就系、是、有个医生就俾个鬼吓到晕咗，就吓到喺间医院嗰度晕，即系直啪一声跌咗喺地下。咁好多医生嚟抢救佢啦。咁医生问佢第一件事系问佢：喂，你做咩非法占路啊？咁样即系占住条冷巷咁样，我已经觉得唔对路啊！咁一路咧不停咁样咧，即系嗰啲 terms 咧出到烦嘅，即系任何一个场口咧用得到嗰啲字咧，你都会见到佢锲而不舍咁样咧，就加咗近排嗰啲潮语落去咯。咁又例如佢哋喺个网络嗰度好多都市传闻咁样，咁有两个人喺度研究紧呢条都市传闻嘅时候，你有冇 fact check 噶？唔好乱讲咁样，即系嗰啲啦。咁啊，成套戏睇到一半咧，你直头系你个精神咧已经冇注意喺阿贞子点样去害人啊，或者嗰啲咒佢点样去报仇噶啦？你系喺度估紧佢将会讲紧啲乜？我谂识睇日文嘅朋友仲猛啊，因为有时咧即系夹硬将一件事曲解咗，例如见到警察咧，我知道实就玩嘢啦，果然系玩嘢啦，例如话人哋冲防线啊咁嗰啲。即系其实人哋去查案捐入去嗰个防线嗰啲咧，即系类似呢啲咧，我觉得即系好有趣嘅，即系我觉得值得睇、值得支持呢类咁嘅经济嘅。我觉得原因就系、是、你即系俾佢感觉嗰、那个老细肯俾嗰个逆字幕嗰个咁玩法，即系证明佢都唔会太过脱节啦。第一，第二就系、是、佢都要有啲风险㗎嘛，因为佢会俾人搞㗎嘛，例如俾人投诉啊，例如专登放啲細路走入去唔够18岁又走去搞啲戏院啊，咁啊跟住即係好多嘢可以俾人搞到㗎。但係我觉得呢种商人呢已经係即係好以前好难得啦，但我相信将来越来越多啦，同埋大家要越来越多嘅时候呢，大家就要帮衬多啲囉，不如睇囉嘛。即系如果你喺屯门睇60蚊啫嘛，咁啊或者睇啲特别长又平啲，都帮衬下大佬。因为如果佢觉得佢连咁样去取悦观众嘅方法都出卖，一场都系得5-10个人睇嘅话，咁佢可能会赖咗，因为啲人听到啲咁嘅对白咧，即系嗰啲咁嘅字幕咧就唔睇，或者即系咁样咯。即系我想希望大家试下睇下呢套戏啦。即系有啲开心嘅，睇完都有啲惊喜啦，唔好话开心啦。咁既然套戏都流流地嘅，咁你入到去睇呢啲咪好开心咯，系咪？ 疯抢最份系精子斗家椰子 ，Jackson Chan 在香港开铺，但得罪香港人死紧。Lee Chat 配探长好 ，Lee Chat 配谢 Sir 嘅 高头原来准备移民美国，陈地主咁就好佢去美国死得仲快。 啊系， 竟然仲有得俾黑警借入美国。 就算俾佢移民咗，佢都有排挨啦，系嘛？点解佢拣美国咁好笑咧？咁似乎咧， 亲戚喺度嗰啲咁样 亲属嗰啲家庭 团聚，似乎咧，我一卵嘴讲精子讲咗十分钟咧，大家完全系即系投入唔到啦。咁难怪嘅，大家冇睇到，咁所以吓，仲等我满心欢喜啊，写低晒嗰啲嘢咧。即系原来大家原来对呢啲冇兴趣嘅，可能我怀疑大家虽然一路 online， 但系咪睇紧啲 live 好精彩咧？即系我都系通常见到大家冇乜反应咧。我都系读晒我原本要即系想讲嘅就算啦，咁啊唔好当 live 啦。即系哎呀，我屌 咩啊！ 我揿走咗啲字啊！ 点算啊？ 我平时都 lock 住冇晒咯。 哎呀，唔紧要。 有冇得 undo 啊？屌，嘥咗。 第一次应该记得你写过乜嘢。 唉，我唔记得嘅。佢个仔 lock， 次次都有 lock， 今次就偏偏冇 lock， 真系邪过精子啊！扑你个街，算啦。靠自己啦，咁啊，快啲收工咯，因为我真系唔记得咗，因为就系有咗呢块板咧，就令到我唔使专登记啲嘢。 咁啊，系咪要讲嗰个被枪击嗰个中午嗰个 ？中午嗰个，我谂我都冇咩讲噶啦。其实如果因为狗吹嘅朋友唔会净系听我噶嘛，即系我总之觉得，佢开呢一枪咧，就唔会令到大家唔出街咯，但系会更加小心，甚至乎。真系 be water 咯，即系嗱，我其实我呢个年纪，我呢一个年龄群组咧，我真系冇资格，即系讲佢哋应该点样得抗争啊。原因就系、是，即系我成日都讲我嗰个原理啦，就系佢哋明知道啊，咁死人都见过咯，即系几乎争三 cm 就死得人啦，可能冇三 cm 添，三 cm 系心脏嘅，心脏旁边大量动脉喺度，求其射断一条都死得，咁所以。昨晚大家见到嗰、那个洋屋道球场呢，系咪洋屋道啊？定系沙咀道啊？沙咀道球场呢，即系搭友成咁都仲走去占马路，都明知道有差人走出嚟阻㗎啦，又过埋十一啦，即系其实大家个激情同埋嗰个决心就话俾你听，就算你开咗枪咁如何呢，你可能下次开机枪啦，越玩越大，咁其实真系滥炒嘅啫。咁我有啲论述咧，就系、是、其实上面头先有人讲咧，话佢又紧急法又蒙面法，话对香港都冇好处。其实系人都知嘅，但系个坏处啊，仲系好恐怖添。咁其实香港就唔使对外做生意噶啦，已经。咁但系即系都系用翻嗰个逻辑啦。咁边个最开心啊？大家觉唔讲到？大家觉得？假若佢真系蒙面化，真系戒严，真系紧急法，边个最开心先？我觉得紧急法咧，佢主要对付局部嘅人嘅啫，就系肥佬礼啊嗰类咯。咁咁肥佬礼，即系如果你哋好多蓝丝嘅都认为肥佬礼系美国 CIA 操纵喺香港做埋咁嘅嘢嘅，咁恐怖啊大佬！咁恐怖你敢唔敢喐佢啲资金先？即系如果咁恐怖嘅话，你喐佢啲资金，你有咩后果？你负唔负得起先？即系我觉得蓝丝嘅朋友咧，应该谂下，你哋真系真心相信啊黎智英背后就系美国佬嘅话咧，即系唔知美国佬空泛啊咩定义咧？真系佢净系识讲美国佬嘅啫。咁于是乎就睇爬啦，即系咁边个最开心啊？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呢个问题。假如头先嗰三样最辣嘅对应，即系政府嘅对应，会有啲咩后果咧？究竟？ 薛斌卓探长好， 喂 ，hello， T W Richard Chan 晚安，各位拉运 K， 今晚太古仲未收工，差518晚上好。陈地主佢去美国即时变黑衣，你 check 配哈哈，我岩岩愿入， 喂 ，hello， check 配精子好嘢， 喂 ，V H， 我小时候看精子时会用九寸电视，看到如果出来，如果出到来都系当老师打老师， 都几好笑，用九寸电视睇精子，但系佢识得伸缩噶嘛。即系标出嚟嗰阵三寸四寸啫，但系标咗出嚟变咗三尺噶嘛，可能咁样仲恐怖。阿拉丁神灯够喺个尿壶度啦，点会出到嚟咁高过你几倍嘅系咪先？咁所以咧，你都好消极噶啦呢个谂法。咁啊，似乎呢个李泽培睇过精子喎， 呢 chat 配精子好嘢 ，Y V H 亦我小时候看精子时会用 九寸电视， 看他如何出来，如果出到来都是当老师打，露齿咬牙而笑嘅表情。陈地主我四至五个直播同时睇 ，chat 咪食 M B， 哈哈哈哈，同号咩事 ？The man the chili 翻紧工偷听咋 ，Clifton、笑到碌地嘅表情。 喂 ，Hello， 永换只上去美国攞救济，同号我原来系画板，同号呢啲画板冇得拆，写错咗就要全部洗晒， 系好戇鳩。 老探陈地主，我由九月六到依家日日都出风疹，食完药散咗之后又出翻。弟弟行紧街听紧 ，sorry 唔知点解。 哦，弟弟 ，hello。 689会开俾，原来 开心啊！你真系 好耐冇睇 live， 笑死！全魔警最开心，带晒咯。 系咪咧？哎呀，冇睇足球，好想睇啊！ 岳涛瑶睇完 Joker 就讨论下 ，Frank 笑如港变成法西斯社会，真系唔知讲经济点定位。 经济经咩仔啊？仲 HKJ Hello 探长， 咩人最开心呢？我觉得呢，因为大陆嗰个权斗都好严重嘅，咁大家见到沙士嘅时候呢，即系大家眼巴巴啊，睇到好多人因为沙士发咗达嘅，原因就系好多平嘢执，咁包括。最平嗰度呢就係俾啲垃圾執咗啦，即係我唔敢讲全部啊，你见到淘大几咁卑劣几咁垃圾，你就知道买咗淘大楼嘅其中一部分嘅业主呢都係垃圾嚟嘅。咁睇新聞见到㗎啦，即係得罪咗少数又唔好意思，我唔係话緊你啊，即係对我入座即係你就係㗎啦。咁呢就咁当然有啲中国嘅其中一啲有钱嘅集团呢就想洗牌啦，因为见到香港以前偷钱好容易偷㗎嘛，你见到四大地产商包括李嘉诚，即係我到到而家我唔觉得李嘉诚系朋友啊，原因就係大家唔好咁蠢呢，敌人嘅敌人就系朋友，因为他曾经都是我哋敌人嚟啊，佢今日佢冇做过对我哋好嘅嘢啊，讲两句我认为唔算啊，连佢观音嗰块地都系呃返嚟啊，咁所以呢大家唔知点解又破坏得嚟又唔破坏佢啦，好俾面啦，因为大家当咗系朋友咯。咁即系就系见到香港营商环境咁好啊，曾经同埋香港曾经咧，即系个楼市咁高，突然间跌得咁金嘅时候咧，就有好多人咧拉晒筋咁样，点样可以 take over 到旧嗰个香港旧世界嘅富豪咧？咁啊就系搞乱咯。因为我听到一个我唔知喺发梦唔知喺边度听到一个富豪圈嘅消息，就係话有人出5000万去烧一层商业大厦。咁嗰啲呢原本香港记得嘅利益者呢就好 care, 佢哋啲钱唔见咗，就甚至乎 care 俾人攞着数，於是乎佢哋有咁嘅传闻啦。咁呢就我唔知道赖边个啦，即係可能话哇黎智英出钱咁样叫啲黑色暴徒就走去出5000蚊就烧一层商业大厦咁样，咁就人人自危啦，佢哋嗰个有超过10亿身家嘅人。咁呢就於是乎就传啦，佢哋传得好劲啦。咁呢但我有个朋友呢即係话呢个消息俾我听嗰个朋友呢，就佢对个消息来源就询问啊，假若真係有人出5000万烧一层楼嘅话呢，你估轮唔轮到啲僆仔呢？即专系收钱做喇喳嘢嘅人啊，就梗係做晒呢啲嘢啦。即係正如我抽 iPhone 啊攞 coupon 嗰啲呢，我一次着数都攞唔到㗎，因为我唔系嗰啲人嚟嘅。即係个原理一样。咁到时烧大厦嗰啲全部都系蓝丝，因为休班警啦，点会系后生仔年轻人啦。咁所以呢佢哋脱节到一个点嘅，其实好肯定。咁但係而佢咁嘅忧虑或者佢个消息我又相信唔係假㗎喎、哦。原因就係而家摆到明就好多人利用咗警察。咩人利用警察呢？就捐得钱俾最多援助级协会嗰啲人囉。嗰啲係咩人大家咪查下囉。即係上次公开揸晒爬揸住啲锦旗咁嗰啲呢捐俾援助级协会捐几千万喎、啊、大佬。咁呢啲人根本就驚香港唔乱。佢一举一动每个 activities, 或者每次嘅对公众对示威者嘅反应，佢都系一次又一次咁样驚你唔嬲啊，你留意下由612 至到而家，镬镬都系咁样，逼到一啲原本系和李飞，甚至乎洪志森呢啲，都曾经一度都支持或者鼓励啊，冇鼓励嘅，去支持嗰啲冲铁马或者比较激进少少嗰啲，佢一度佢都曾经改变过佢嘅睇法嘅。你谂下，原因就系我哋系俾嗰啲资金咧，去 spin 到成个社会咧，都系同警察对立，又或者对佢哋嗰啲无差别咁嘅攻击，无论警察同埋烂仔，令到全民咧都好愤怒，愤怒到咧，你又法治又惩戒唔到佢嘅时候咧。咁唯一大家出气口同埋大家讨回公道嘅一个方法呢，一系就私了，一系社会嘅公共嘅设施，又或者地铁，地铁都俾拉埋落水啦。咁而家我好希望消防呢就唔好成为下一个俾佢拉落水嘅对象啦。咁於是乎最开心嘅呢就係将会喺香港买平嘢嘅人啦。咁点解今次同沙士嘅唔同呢？其实讲真，今次嘅恐惧、今次嘅唔方便同埋今次嘅社会嘅动荡，比起沙士我觉得呢十倍都有啊，即係嗰个不安同埋恐惧真係有十倍啊。老实讲，你识人喺沙士度阵亡多啲啊，亦或识人喺前线俾人打暗中俾人拉俾黑社会揼。我第一身嘅感觉呢，我就觉得今次我识，即係我识佢，佢唔识我，或者我真係识，真係是本身嘅朋友受到威胁，绝对大过沙士嘅病菌。咁所以唔系病菌，系病毒。咁所以我觉得最奇怪就係当时大家都好驚嘅病菌，驚香港就因为咁样玩完。我唔明点解当时忧虑到咁样啦。即系睇翻转头，根本就唔使咁忧虑嘅。咁马后炮就最好噶啦。咁咧，于是乎咧，就啲所有冇准备底下啦，同埋嗰啲商会系冇呢个应变措施底下咧，就措手不及地就抛售，恐慌性抛售，所有嘢都抛售。咁令到成个市嘅经济差啦，我相信今个月应该差过沙士嘅添。咁同埋令到楼价大跌啦，咁有人欢喜有人愁啦，咁有好多贪胜不知输嘅买十几层楼或者几十层楼嚟炒嗰啲咧，即系心凉嘅。我觉得即系，就算你跳楼，我觉得系抵嘅，即系因为你太贪心啦。你贪心就系令到自己跳楼，有好多系烧炭咁样。咁我从来冇可怜过呢啲人嘅，因为如果你买层楼自己住咧，你如果你唔系失业嘅话，你争极钱都系争一层楼嘅钱啫。但系有啲人十几层有一成啊，即系大有人在，仲系艺人嘅咁嗰啲。佢唔知点样谂掂佢啦，总之有计啦。咁都整唔死你嘅时候，咁死嗰啲本身就系比较脆弱啲，就系受唔起呢啲打击嘅人啦。咁但系今次你唔见咗呢啲事嘅，今次最受到打击就系细路仔，好唔开心，再加上睇唔到前途。今次系死一啲脆弱嘅细路仔啦，你大家都见到，同埋情绪比较激烈，同埋有啲情绪问题嘅朋友啦。咁所以，你点解会见到今嘅情况又冇恐慌性抛售呢？就系、是、有另外一啲头先我听紧嗰啲富豪讲紧嗰啲富豪咧，就负责顶啦。咁佢点顶呢？就系、是、可能佢嘅客仔交唔起租，向佢反映咗，又甚至乎有啲地方开售但又暂停唔开售咯。套电影就嚟出街又唔出街住咯，即系唔使蚀咁多啦，谂住。咁佢就係靠顶，而家就两边角力緊，一啲人呢就是、要嘥啲钱令到个社会好乱，一啲人呢就嘥、是、啲钱令到社会比较和谐，即係比较唔係个波动咁大。即係例如你见到单个业主即係散户啊，佢哋会减租，但係都係减两成到嘅啫。我眼见啦，有人话湾仔啲地铺减唔知平过买入咁样，咁抵你死啦，即係你贪胜不知输啊嘛，都系咁你都要卖嘅。咁我觉得嗰啲情况，即系你就算系唔好彩啦。咁但系嗰啲系散户嚟噶嘛。咁但系啲大财团啊，譬如大商场啊嗰啲，你见到租完全系冇喐过乜滞嘅。楼价可能会跌，但系租价系冇跌过乜滞嘅，真系。咁点解咁嘅情况咧？就系、是、呢个咪就佢哋嘅角力咯。 咁我哋咧就夹喺中间嘅一啲普通嘅小市民，咁我就继续俾呢个贵嘅租，咁佢哋又唔跌租，咁明明咧以往嘅稳率咧个市场定律咧就系、是、话一有个社会消费能啲消费指数咁低嘅时候咧，必定会平噶嘛，咁所以我哋而家夹喺中间，咁有呢个情况系好唔寻常，好暧昧嘅。咁我嘅推算咧合理地就系怀疑紧佢背后有人喺度平衡紧嗰个市咯，唔俾佢跌咯。咁有啲人就好想乱咯，你一路唔跌，佢咪一路加强嗰个暴力咯。即系警察就其中一个佢哋嘅工具咯。咁我觉得今时今日最可悲嘅就系咧，警察已经唔系政治嘅工具咁简单啦，仲系一啲捐钱俾佢嗰啲系咩来路，我就讲唔出啦。佢哋做埋嗰啲工具咯，谂咪几可悲啊！衰过哥伦比亚，哥伦比亚毒枭点佢哋做嘢噶嘛？而家香港唔系毒枭，但系呢班人系仲恐怖过毒枭啊！ Frank 笑中国最开心 ，Why Win Ten 民主及人权法有冇人知发展成点？唔 Jan 第一次睇精子喺屋企戴住 headphone 睇、 啊， 听到啲喉咙音啊声，吓到我即时除 headphone， 趁地主淘大，当时跌到六位数。HKJ 而家香港人打香港人，最开心梗系共产党。陈地主长江泽为今日无声推旗同国旗。 哇， v, 有态度啊！ 长45度角好上镜。HPY Chan 紧急发誓政府真心滥炒，因蒙面法要过去到下届都未得啦，所以一定要。紧急发行先，林郑先有所有权力。D D 今朝同鬼老朋友倾开偈，佢话佢有朋友喺香港做医生，几个月后会回流。Frank 小我个会信美国有几千间地主讲，佢真系信噶。岳桃瑶可以当你生系短暂朋友嘅，永远朋友就唔会啦。Chuck 倾系东铁大埔又封站，陈地主就排队买对限量版都俾晒 ，D 黑社会排晒啦。The Chili 人话永远最恐怖。陈地主十月一有人影到坐蹲开窗嗰时，有白衫同红衫连住架新起狗车出。黎大人， 哦系啊，我都睇过条片。 林炒的话，大陆不如揾解放军打黑警，再领光环等啲市民傻下傻足，从入市忽欢迎解放军入城。 系啊，咁一定会。 楼价暂时未见大跌，再睇落去先。律师黄黑衣暴徒 versus 陈地主行会明天召开特别会议，陈地主400人唔够就嚟50000。 哦系咯，因为赚唔到钱噶你。嗱，不如呢位Lucy Wong 咧，我够500你先入嚟啊！如果唔系你真系徒然啊，简直系。咁另外就係、是、即係大家呢唔好因为佢搭爹呀成呀。因为呢啲人呢，即係如果你真係傾偈呢，你又正正经经呢讲你嘅諗法，你又唔好真係齋打一啲阿媽係女人嗰啲嘢啦。即係所谓阿媽係女人呢，即係我都费事讲咁多呀。即係你係踩場嘅话，唔该有少質素，我就係想咁讲啫。咁呢就係、是、有人话梗系中国开心啦，即系我成日都觉得咧，即系大家千祈唔好咁唔 detail 啦，因为中国又唔系一个人嚟嘅，中国有复杂嘅情况国情噶嘛，咁共产党亦都唔系得一个板块噶嘛，唔系一个党嚟噶嘛，咁所以即系大家嘥少少时间去谂下有啲解唔通嘅嘢，揾一个解得通嘅理由咧，而你同朋友倾嘅时候又驳唔到你嘅。咁嗰啲理由就相信係比较接近㗎，即係我係咁样諗嘢嘅。咁你一嘢就扮埋共产党啦最开心啦咁样，其实咁係即係代表唔使諗嘢囉。因为嗰个现象并唔係咁囉。其实共产党冇香港都几弊翳嘅，即係如果成个党嘅着数嘅利益，佢係令到香港唔能够履行返以往嘅责任呢，即係其实佢主要个动机就唔系想你死嘅，主要个动机咧就想借呢个地方嚟偷钱或者去呃鬼佬咁样，去炒嘢咁样。咁佢冇咗香港，其实佢未必开心嘅。但系问题就系佢哋本身有啲竞争嘅时候，咁不惜牺牲咗香港嚟满足佢自己嗰个欲望。咁样我觉得相对咧就系、是、比较有理由啲咯。咁啊 ，PB Vu 啊。咦，未见过你喎，新嚟啊！咁你讲緊我呢个角度啊，好上镜，咁我梗係成日都喺呢个位度做 live， 梗係咬一个最上镜嘅角度啦，係咪？咁啊，都唔希望大家即係有个坏印象㗎嘛，尽量都係咪？咁啊，既然大家想睇画面，因为我曾经呢 live 唔睇画面呢，但係唔知点解好多人都要求要睇到画面喎。有好多人话你 live 啲嘴又唔升啊成啊，我就估唔到，喂，你睇埋我个样啊，原来諗住即係有啲嘢睇下。做 live 叫做上到 YouTube， 咁啊赚少广告钱啫，啊点知大家既然有要求嘅，咁啊未咬过。相对啲轮廓尖啲嘅角度俾大家睇下啦，同埋打灯就打到，即係我都嘥好多时间打灯㗎，咁所以即係睇落去好似刷醒啲咁样，即係 win-win 啦呢个。咁大家正面打爆咗呢flat 嘅光呢，我就成个人唔同晒样㗎啦，咁所以我都係靠呢个角度㗎咋。咁啊仲有 set咩呢个叔倾艺你都可以见过你几次东铁大埔有风系咪又系都系有人示威定系有人破坏港铁站呢呢、這个就真系唔知啦。咁啊岳图瑶就话李生系短暂嘅朋友永远嘅朋友就唔好啦。可能我小气啦即系我其实我呢一代又俾佢害得好惨㗎。出到嚟想创业唔系个个行业都好高增值嘅时候哇屌你啲成日啲即係啲楼价操纵咗又好贵啦啲租同埋你所有衣食住行都操纵晒嘅时候咁我明明好勤力我都系得个吉咁样所以呢我唔会唔记得呢个仇囉。咁啊仲有啊呢位 Corey Ng 啊好似未见过你喎。咁啊再读一读你嘅留言先。 Sorry， 吴林炒的话，大陆不如揾解放军打黑警。 哦，嗱，系啊，你讲呢个咧，其实我四年前咧，我都有个假设咧，就系、是、到时香港呢个死裂咧，都系由中共做一啲好人好事嚟令到香港人觉得港人治港根本就唔 work 嘅。咁你咁讲咧，就似乎 fulfill 咗我嘅估计啦。咁但系咧，我四年前讲，而家都未发生。咁我都系一路都系咁估啦。佢唔系用呢啲方法咧。就根本唔能够有效管治到香港嘅将来。到而家都未登啊登效未到啊。咁讲到登就更加好笑啦今日喺街同人倾偈唔三唔识七嘅。我原来好鍾意听老萧喎咁我点解所有啲嘢登你都仲咁鍾意听呢你仲口口声声话佢分析得几好呢分析得好就唔会登啦系咪咁总结嚟讲呢佢都系讲故事讲得好啫。分析我真系简直系笑料啦！唔知点解好多老嘢都中意听啊，老萧真系。咁啊，仲有哦，仲有好多人留言，今日都几多人留言。股票市都冧唔晒，都耐唔耐仲起下添，真系唔知点解。呢度好似未读嘅。 Chuck 倾系股票市场都冧唔晒， 场 外场不正常咁，托市都唔系今时今日嘅事。Alex 长 Hello 探长，行行长江丹嘢小心炒车，佢一直都冇挂国旗区旗，只系国庆先挂。 Oh, okay. Professional SH Post 国家机器顶住香港市，再唔系可以趁低吸纳，高调以中联变入市就知。HPY 产，但是紧急法唔同，因为中产会联想到可能明天起身银行啲钱会充公，信心动摇下，将存款汇走，如果有10%。银行隔夜利率一定就 系，喂，你讲多啲啊！你咁专业，嗰啲咩隔夜利率嗰啲，我真系唔知道你讲紧乜嘅。其实，即系经济嘅，我真系识条铁嘅。 Zarox 因受共产党最想买的是香港的电信营运商，买了之后马上加个防火墙，不需要封网的。共产党网络防火墙技术世界第一。 喂，其实咧呢啲嘢佢当然做到啦，相。咁但係佢如果係咁样呢佢就都係揽炒㗎啦。因为香港有80,000+美国人有100,000+加拿大人仲有其他国家嘅人都好多嘅。咁如果一旦做到咁样嘅时候呢嗰啲人真係走㗎喎。咁走咗之后即係可能佢计埋数啦你走咗咪好囉 ,take over 咗佢哋个做开嘅嘢囉。咁所以都唔係冇可能㗎都几危险㗎真係。 陈地主李生拒绝得上国宪，唔怕有去无回。你当佢蠢计咩 ？Vivian 就可以咁 咩咩咩？李生拒绝北上国庆，跟住冇人请佢啦，系嘛？ 有啊， 有啊，即系正如 喂，但我听晏昼阿杰斯咧 B 一百咧， 系系系， 佢话呢啲老嘢咧顶唔顺嘅，因为去嗰啲国庆阅兵啊嗰啲咧， 要企好耐。 系啊，要入片噶。 哦，咁啊，杰斯点知嘅咧？ 唔知啊。 瞓床下底啊，又系。 因为好多钟你都走唔到噶嘛。 系，我净系知奥运嗰啲后生仔都要入片嘅嗰阵时，净系 rehearsal 都要入片啊。即系喺奥运周围飞嗰啲吊啊也咧， 董建华即刻嗰啲唔知有啲咩尿道嗰啲嘢都去唔到啦。十一嗰啲国庆， 哦，OK， 佢就系攞咗嗰个颈嗰个牌啫嘛。 哦，真系丑怪，啲老人好心唔好咁乱斩啦，仆街。即系董建华咧，其实我觉得都冇三年命嘅，应该即系睇个状态，即系唔系咒佢啊，我咒佢有十年添啊，如果真系要咒佢。诶，仲有啊！头先读到边度咧？长江等阵时咁炒车啊！即系我觉得香港人好易炒车嘅，因为少少嘢就俾个情绪牵动咗咧。即系无论爱同埋恨都系啊，我觉得即系 filter 少少好啲，我认为啊。即系我觉得董建华唔系阿李生唔北上嘅，同埋董建华唔敢去美国都一样嘅啫。 Vivian， 佢咁都唔使开枪打小朋友咁凶狠噶嘛？ 根本嗰、那个原座级嗰个扑街契弟冚家铲咧，佢就系而家系警务处长一样啊！真系，即系 大总统啊！ 系啊，即系根本而家诶，比家超同埋阿卢伟聪都废嘅，即系得佢一个先咁夹佢夹阿张建宗嘅，即系大家就明白噶啦。原因就系佢背后有人支撑咯。即系摆到明捐几千万过去又得，即系你讲两句啊张建宗笠水又得，又会发生嘅呢啲嘢。系啊，所以好恐怖啊！即系如果大家中意睇啲古装戏咧，嗰啲明朝嗰啲成日都发生呢啲事嘅。即系我唔识历史嘅，但系我睇有时睇啲古装戏咧，发觉啊，点解嗰啲有头有面嗰啲冇权嘅咧，背后嗰啲小人嗰啲奸细又？咁多权力嘅呢，咁所以呢，中共喺呢十年发生咗好多关于演艺圈同埋创作嘅事呢，我觉得佢最得政呢就係唔俾拍清宫片，我觉得呢个应该係长久实行嘅，同埋唔俾读历史啱㗎喇，我觉得对中国人嚟讲。 全中要有人话上海以为有香港，所以佢做唔到国际金融中心。如果香港死咗，海再能取代香港，探长点睇？ 我点睇啊？讲过点睇啊？都冇再讲过啦。即系我觉得咧，嗰啲认为上海、深圳取代到香港嗰啲咧，我真系要送啲礼物俾佢啊！十蚊点都有得买嘅，即系送块镜俾佢啦。如果你系取替咗，早已经取替咗啦。点解而家都取替唔到咧？原因就系你嘅法律太唔透明。即系上面嗰啲富豪扑街咁扑落嚟香港上市，点解呢？上面都有股票市场噶，原因就系全世界都冇人信你啊嘛。咁到而家，你认为多人信咗你咩？似乎仲少咗。咁啊，得非洲嗰啲人信你有咩用啫？不如你去非洲上市啦，或者用非洲嚟取代香港啊，即系搵啲非洲嘅殖民国家咁样做一个非洲嘅金融中心好过啦。即系你问我点睇，我简直系觉得耻笑啊！俾我。都唔肯识照镜咯，共产党真系。其实佢识嘅，即系讲嗰啲人唔识啫。因为如果佢真系唔识照镜嘅话咧，香港一早已经冇咗啦，一早已经俾佢怼冧咗，变咗澳门啦。就系、是、上面中共唔系一个人，唔系一个利益集团，所以有啲人好惊香港失去咗，走唔到资啦，同埋国际都唔会信你啦。咁佢哋就系有啲 keep 牌喺香港，就扮咗香港人。嚟做同外国做生意，所以有香港人信。即系例如，点解孟晚舟咁多本护照啦？如果佢得一本中国护照，咁其实佢即系如果以佢嘅国家咁强咧，佢认为冇问题嘅。点解佢哋逢亲呢啲搞企业嘅人都唔会只系得翻中国一个护照咧？呢、這个咪就系佢哋就识照镜咯。即系只有中国护照，身为中国人系羞耻噶嘛？国际上系咪？ 王朝嘅亲子有黑面，谁会当白脸角色？行红其实所谓防火墙之， 谁会当白脸啊？即系当香港收，即系 冇晒办法嘅时候，可能解放军当靶点咯。中联新嘅中联办或者新嘅港澳办，即系点都有方法嚟用解放军嚟整治到香港，同当年英军授权俾廉记，即系喺做 backup 嚟整治警务处咯。即系当时廉政公署开始嘅时候，廉政公署嘅人力好少啊，绝对唔够警力咁多啊。点解够胆走去搞警察呢？因为背后有英军啊嘛，咁即系我谂，相信香港搞到好 worse 嘅时候，临死亡嘅边缘嘅时候，香港人权法通过埋嘅时候，咁大家就自然会有答案噶啦。 行行，其实所谓防火墙只系好 low check 嘅技术，同家长限制子女上网一样。不过大陆仲要请一大班5/28小时人肉面实，死唔死？所以我以前有睇你节目，好似在旺嗰度，好耐以前了。老萧永远都是后孔明 ，Louis Paul 开大家贪着。 喂 ，Hello，Louis Paul， 喂咩在旺嗰度啊？唔知你讲乜？系咪即系女王？你想讲？ 黎比达，请问若果真的行紧急法，是否一国两制正式死亡 ？Zap zap。 其实一国两制而家已经死亡咗噶啦，即系而家点会仲有一国两制啊？咁但系问题就系、是、佢向唔到香港嘅外商交代到嘅时候，佢唔够胆 announce 话而家一国两制死亡啫。佢成日都出埋啲口述咧，揾啲大陆啲细官啦，揾啲唔知咩发言人啦，揾啲唔知咩嗰啲芝麻绿豆喺香港。即系中联办、港澳办嗰类咧，就话嗰条香港嘅联合声明已经系旧嘅条约，佢唔敢 official 嚟讲呢句嘢噶。原因就系佢都知道揦嘢噶嘛，咁咪成日出口述，成令到好多人听咗。因为其实中国人好捻蠢嘅，崇拜权威到一个点咧，即系嗰啲小官都惊参懵，就已经咧鹦鹉学舌咁样，就觉得系呢个使乜俾面你啊？即是而家搞到香港咁样啫嘛。 Zap, zap, zap, zap, zap, zap, 上海在大力宣传大湾区，希望吸引上海啲人去大湾区。我諗是北京准备到时候大湾区嘅人都来香港偷啖香港人，到时候反政府嘅声音就少了。Fucking 系你生怕有上无落 ,HKJ 感觉中共以为等香港人自我消灭，连解放军都唔使出动，妄想之后用大陆人全面深入控制，好似澳门咁就完成任务做 Charlie。 咁但香港就係香港，澳门就澳门㗎嘛。咁另外 ,set,set,set,set,set 呢你讲个绝对同意嘅，咁但系问题就系，我觉得有个好笑嘅局面咧，就系大湾区咧，好似本地人完全冇反应，因为舐过几次嘢咧，即系仲睬你咩戆居，咁咪大陆啊、北京、上海嗰啲人就走落嚟开狠咯。 HKJ 感觉中共以为等香港人自我消灭。 哦 ，sorry， 讲咗。Joe Chow 好像未见过这个名字，陌生。 Joe Charlie, play your zen hello, boy, cafe, boy, hello, 这个 play your zen 都陌生哦。Oi, cafe, back, 就好久没来了是吧。 Boy, cafe, back, hello, hello, C1 Chan, 林志伟是香港军政府首长啊 ,Shocking 艺内联盟的不开放点取代 ,Republic 明天可能银行挤提 ,CMC 问题是股票金融那些事情阿集识不识啊，他又不是朱镕基 是啊，冇错啊。 像以前都有听开灯神，成日话一件事有好多方面解读，又叫身边嗰啲讲两句讲下先，但人哋讲唔到佢写底嗰啲，又话人哋唔够分析能力，但啱啱话一件事有好多解读嗰个又系佢。后期有一集无端端企起身，一边打功夫一边自己喺度笑，之后就冇再睇佢。趁地主依家双马都下咗马啦，从港上海取缔香港。Eric Chan Sing J fans Zaroxian Zoom message retracted ZP 001没有暴徒，只有暴政。Choi Loi Li Hui Sorry。Yes, 女王打错字 ,Won't tip the tin 探长想法的确可行，现在有人卖空套最大利益。 是啊，没错。即是你所有啲嘢你在共产党的角度呢，旧共产党是为条戏，为斗暴力。今时今日的共产党的，即是开国元老的二代呢，就已经是所有嘢都是为了利益。搵到钱就撇，攞几个护照。即是他们所有嘢都是悲壮利益的。咁所以呢，你从利益的角度去分析他们的呢，就相对呢就合情合理过 即系大家用个情绪嚟估计佢做啲乜咯。咁啊，呢位 Eric Chan 咧就系城寨嘅 fans， 咁城寨有好多 fans 咧都走嚟恐怖袭击我嘅。咁原因咧就系我得罪咗佢哋嗰个精神领袖。咁我唔系得罪，我只不过咧就讲出一啲真相，令到佢知道佢唔接受嘅真相咧，就所以变咗敌人咁样。但系我有时喺街度撞到以前城寨嗰啲咧，即系我谂佢都唔系好妥我噶啦，因为我令到佢好唔开心。咁但系佢又兜口兜面见到我冇嘢喎，好得意喎，人就真系好得意。 ZP 零哦，系啊，没有暴徒，只有暴政。其实暴徒咧，就算有暴徒咧，都系佢扮嘅咯。第一，第二就系、是、暴徒我，我唔会相信系冇暴徒嘅。咁但系暴徒是如何炼成的，咁啊大家都知啦。 蔡爱莲 ，Wanted。 OK。 HKJ 中国股市随时一系被暴力指呼，一系涨停板。股民任人鱼肉犯拘留 A 探长。 其实不但止股民任人鱼肉啊，即系普通市民咧喺上面买咗社保嗰啲咧，即系仲捻大镬。根本上咧，知爆首先爆先咧，就系、是、啲人想套现套唔到，咁啊有啲恐慌性嘅传言，或者有啲人真系好够胆嘅。去争取返自己原本拥有嘅，尤其是有好多人好得意地呢，即係相信香港淨係反中国，但係呢就同时唔相信呢啲奶粉食死人咁样。咁始终呢个比例呢都慢慢改变嘅时候呢，咁我所以我觉得都係嗰句，即係香港人要 keep 住呢个激情同埋呢个决心，就等等下上面几时支爆咯？所谓支爆，佢会卜一声冇咗嘅。当然，佢就会慢慢有好多人，好似香港人，好似香港人咁样。即系香港点解企得咁硬呢？佢就系示范俾上面嗰啲佢嘅国民知道，你出嚟示威暴动，甚至乎出嚟同警察打交，你系唔会得到结果嘅。佢而家就系、是，即系大家唔好妄想咧，觉得我哋做啲咩系令到佢。林郑呢个政府会妥协，我相信佢唔妥协嘅原因呢，就系佢唔想示范俾中国里面嘅人民知道呢，原来你出嚟示威系有成果嘅、哦。咁但系挨得几耐呢，而家就系几方面拉锯啦。有啲呢就谂住闹嘢嗰啲呢，就不停咁搞乱啦。有啲呢就令到佢添烦添乱嘅原因呢，就系、是、哇，万一中国嘅国民学咗你就扑街咯，咁自己嘅权力都受到。左右啊，甚至乎好牛精噶嘛！你嘅权力一有少少输咗一步啊，隔篱嗰啲就好似你睇丧尸片咧，成班丧尸追住你喺你侧边，你好打得，你枪枪都中头嘅。一到你冇子弹嘅时候，咪成班丧尸追埋你度，咁你死得好惨嘅。咁啊，到另外一只丧尸上台嘅。咁所以喺共产党嗰个思维里面咧，唔系你死我亡底下咧。佢系企得好硬咧，系有理由嘅。咁你硬极持唔持久先得噶。咁所以咧，我哋相对喺个成本唔够佢哋高底下，即系所谓唔够佢哋高咧，我哋唔就算我哋企硬，我哋又出嚟示威去揾机枪扫射，我哋都唔会死得晒嘅时候，香港人系唔会死得晒咯。因为唔系人人都移到民啊嘛，问题系咁，所以。而一啲移唔到民嘅人，呢度始终都系自己嘅地方。你点沟淡香港人嘅价值都依然喺度嘅时候，咁我就建议，就甚至乎我自己，我会同佢斗长命咯。即系我觉得而家做咩都冇乜用，甚至乎真系唔够去斗嘅分分钟。咁唔够去斗，但我哋有时间嘛，拉长嚟玩，唔好讲玩咁轻松啊！即系长期嘅抗争，令到个管治成本好高。甚至会令到佢阻佢搵食，咁佢始终都谂个地谂个方法改变噶。而家似乎仲系行紧暴力咯，暴力行完之后会行咩呢？我相信如果行完暴力都唔得嘅时候，黎明咪到咯。 徐俊原来意思系习大大唔判香港价值，等于以前话几年就可以起英赶美，有冇咁嘅可能？ 梗系冇啦，佢唔照镜啊嘛，因为中国。做镜业都好劲嘅，但唔知点解都照唔到自己个镜啫。喂，咁啊，另外有个论尽嘅问题就系、是，我真系完全做晒功课嗰啲咧，我真系唔系好记得我想讲乜啦。 麻雀馆有人讲咗啦。 Ruby Plum 32台新闻话有个女警反对蒙面法，仲叫林郑唔好摆差人上台、啊。 警察讲嗱，我觉得呢个咪就系蝴蝶效应咯。即系嗱，我一路咧，老实讲，我去示威合法示威啦，当然或者球场集会嗰啲啦，我嗌口号我都唔会嗌黑警死全家嘅，亦都唔会嗌时代革命嘅，我只系会嗌咁大诉求嘅啫。咁啊，因为你革命紧啦，嗌嚟做乜啫？即系大家都好有决心噶。咁我觉得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咧，我一路都系对普选嗰样嘢，我都系唔会放弃，都系不停呢样都系一个信念嚟嘅，呢个我哋嘅价值嚟嘅。咁所以有黑警嘅，其中有啲女警，甚至乎有啲好懦弱嘅警察，佢心里面都系。即系都知道咩事嘅，咁尤其是当佢哋大家都知道你嗰个援助级协会益到你哋嘅系乜咧？买嘢有购物啊，去酒楼食饭有八折啊！即系当你差人当中唔系全部都食瞓屙噶嘛，咁有啲人好 care 自己嘅身世，同埋好意识到冇将来啊！其实唔系净系后生仔冇将来，其实警察都系冇将来。即系佢哋慢慢会沉淀，我相信你打唔打得咁耐嘅时候，咁咪终于有人出声咯。甚至乎希望佢哋坚强啲，能够向其他嗰啲乱咁嚟嘅分子说不，上面嘅乱咁嚟做嘢，你试下搞工潮啊，甚至乎违抗命令啊，甚至乎自己做一啲警察。嘅同好啊，即系其实呢个唔系新鲜嘢嚟嘅，因为警察里面都有教会，警察里面都有基督徒嘅，咁冇理由个个基督徒都系中意以打人为乐啩？我相信，即系其实我唔相信嘅。咁所以，如果大家有啲警察朋友嘅话，唔好同佢对敌咯，同佢讲下佢哋嗰个将来啦。咁我谂佢哋。即系有啲人能够俾你动摇到嘅，我相信。我再读多一次 Ruby Poon 先。 Ruby Poon 32台新闻话有个女警反对立蒙面法，仲叫林郑唔好摆差人上台、哦。 啊，跟住读唔到嗰件张华峰话立蒙面法会影响香港金融地位、哦。阿妈女人，嗱呢啲咪惊咯，呢啲咪识得惊咯。 Sorry 唔最重要，香港人唔好惊。 冇错。 Long Trip 嘅陈探长所言甚是，连台湾都睇实香港，借势而行。HKJ 有咩办法可以有效地向中国输出革命 ？Ruby Poon 记得林郑在6月第一定第二次嘅记者会都讲咗啦，妈唔会因为你扭计而俾粒糖你食噶嘛，所以而家佢咪继续坚持咯。陈地主依家已经六大诉求加咗解散九队。Sorry 721唔见人，831打死人，10月一枪杀人都要闹下嘅。 哦，冇错，呢个我都会，呢个都会。 行强积金果批最。而变立场，佢我连向佢诉求都唔想，因为我已经唔承认呢一个政府。蠢坏从唔出声记就系黑警一份子啦，同共犯冇分别。 啊，呢、這个固然系啦，你唔出声就系共犯噶啦。咁但系你唔可以，你唔可以代表佢谂乜噶嘛？系咪？即系佢唔出声有好多理由嘅，佢认同又会唔出声啦，又唔敢出声啦，又甚至乎出声后果严重啦。甚至乎份工冇咗好大镬啦，咩都做唔到啦。咁佢唔出声，起码都有三个理由啦。求其讲都，咁你点解唔俾个机会佢哋造反啫？咁所以我代表我自己啊，即系我自己嘅策略咧，即系假如我识呢啲朋友嘅，即系我唔会同佢对敌嘅，即系尽量咧都叫佢谂下未来咯。即系或者即系唔好闹，闹得咁狠，即系因为佢哋呢个力量都唔细噶，其实即系。对香港嗰、那个、那个大局啊，即系 in case 真系知爆，咁佢哋呢班人你唔可以永远都同佢对敌噶，因为佢哋都知死嘅时候，你都俾个机会认错系咪？即系嗱，我咁样纯粹系慈悲啊，即系我都唔系成日都系咁噶，但系呢一个 moment 我会系咁咯。 P.W. Richard Chan 警察大部分都是警渣，在外仗你不打人但一起包庇不出声指证，就等同共犯。 没错。 同香港开蒙面法，今日郭佩凡话有警员皮肤超过10成烧伤。 超过十成啊，即系包皮都伤埋噶，超过十成，即系呢啲人连数学题都，即系数学呢啲概念都错嘅，屌你点捻样读大学啊？即系孟加拉大学都唔捻会收你啦，郭佩凡。超过啊！佢话：屌你去餐厅度，唔该十成熟，超过十成熟啊！即系你唔俾人烹，且都俾人笑啦。即系大陆呢都唔会咁戇鸠啦。 超过十成熟，即系佢想 讲 话窿晒咁 样。啊，即系熟 个 窿，唔系 十烙 晒咁。唔系十成烧伤啊？点会有十成烧伤？唔系咪就系超过咯？即系冇人有十一成啊，大佬！即系你包皮唔计未，嗰度都冇一成咁多啦，或者超过少少啦。真系笑捻死人咩，大佬！即系嗱，有好多人咧讲黑警咧反应好大，我都明嘅。即系你咁样，你嘅 response 唔系代表我认同黑警，唔系黑警啊！即系我意思系话，我会相信有好多人系因为内弱而造成共犯。即系你话佢系黑警一份子同埋共犯，我完全认同嘅。但系你都要分析佢点解会咁多变咗共犯噶嘛？即系我唔相信成个警队三万人。都三万个都系咁样咯，即系我绝对唔会相信咯。 Like Judy， 我觉得警察现时情绪失控，示威者最好再闹警察，唔系所有警察是黑警。陈地主只要同黑警扯上关系，都唔会系我朋友。Won't tip 嘅陈平均每年有400警察离职转职 ，Lee Chat 配人哋系郭博士，你识条春咩 professional SH post 超过十成，其实医学上肯肯定死咗。 系 PW Richard Chan 二波方联发足管告诉各手足，佢哋系海陆空，唔系哭见冷，支持五大诉求，希望高抬贵手。 系啊，嗱呢个咧就系、是。大家个常识层面嘅问题啦，福建冷咧，同埋呢个海陆空咧系唔同嘅，你问黄杨达就知啦。因为黄杨达有好多捐款系嚟自海陆空嘅，咁就即系嗰阵时啊，几年前啊。但系奇怪在咧，今时今日嘅抗争者咧，尤其是前线咧，系边个系黄杨达都唔知嘅，咁所以个运动咪相对成功啲咯。喂，咁另外就系、是、陈地主咧就话所有同黑警扯上关系咧。都唔会系你朋友啊！咁你又 unfriend 埋我啦，因为咧，即系我有个心理准备咧，我系要令到佢良心发现嘅，即系我唔排除咁样嘅原因就系、是、大家都系人嚟嘅，我认为，即系我嗱你咁样讲唔好代表我同情佢哋啊，只不过我觉得呢个系策略之一嚟嘅啫，即系我唔会同佢做朋友嘅，但系只不过我唔会放弃医治佢哋呢个机会嘅。有机会嘅话， 汪贴嘅趁狂打果，啲因强积金拎得走，亦都系发泄情绪因由。 冇错。 Good morning， 早晨，探长和谷 米。喂 ，hello。 村 wifi owner 超友，啲警察家属好心黄，佢哋重痛苦，所以唔好话黑警死全家，应该系自作自受落地狱。Ruby Pun。 系啊，同埋因为咧有好多唔系好多，即系我都见到一啲 case 咧，就系、是、有黑警嘅仔咧同老豆闹交，就更加气人地威胁。他说我好希望我俾你啲同事打撚死咁样。咁如果死全家佢呢句说话都唔能够硬到佢老豆係咪好可惜啊。咁另外有个黑警嘅女呢就喺沙田示威嘅时候搵樽掟另外佢老豆啲同袍。咁我觉得即係如果死咗全家边度有人掟即係少咗个樽㗎啦嘛已经。即係我纯粹係讲数学题啫呢啲。即係我个人就尽量都唔好唔令到自己好情绪化嘅。咁我同你唔同嘅原因呢就係、是、因为我血压高啊，即係我盡量用自己个情即係 manage 自己嘅情绪去令到自己个身体好啲，相信对个社会贡献会大啲囉，我认为係咁啊，即係呢个我认为啫，即係我嘅取舍嚟嘅呢个。 Ruby Poon message retracted， 唱怀唱俾你分析到佢点解咁懦弱又有咩用，唔通真係靠等佢哋终于一日良心发现。原 lock chain 每个 party 都好人同坏人，陈地主我意思係唔同佢做朋友，只係物理人。 Oh, okay, okay. 郭生听咗一阵，原来有你一隻走狗，屌你老味，去死吧，头上有个嘅愤怒表情、嗯、头上有个嘅愤怒表情。 屌呢啲真係質素低呀，放错入嚟啲唔好意思呀、啊。即影响晒成个九吹24嘅节目質素呀、啊。咁啊，另外我明白陈地主，即系我都系想讲下， 嗱呢位聪威昌，你话唔系等佢良，等佢良心发愿，我都系一个策略嚟嘅。我认为，即系佢点样会良心发愿咧，就系、是、取决于咧，即系佢对佢嘅敌人互相有几硬，同埋有几抗拒。假若有一个半个一个一无端端有人唔系咁对佢嘅时候，佢会良心发现嘅机会系会大增嘅。我认为，因为佢哋而家到今时今日已经崩溃晒，已经冇得玩嘅啦。其实佢哋都心知肚明，知道自己冇将来嘅啦。因为点翻转头啫？你咁样即系做埋啲人渣嘅行为，点会有人即系尊重你噶？大佬，你即系当一个人食份屙，即系唔使有人尊重嘅就冇问题。但系佢哋有少数嘅部分可能食份屙以外都仲想有尊严㗎嘛，係咪？即係我 base on 呢个人类嘅要求，我而咁样推算啫，只不过係。 HPY, 请如果送中士核弹，咁紧急发射中子弹，大家只要从钱方面去諗就得。 如 果唔止各配凡计数差 ,V, 美心西饼都係今天见到买两件二十买第三件加十蚊。 佢唔係呀。佢系博你计数差嘅，唔系美心呢啲咪计数唔差咯？即系佢不单止计数唔差，佢用字用得好叻添，即系有啲戆鸠盲毛黑柒咁样走去信咗佢咧。喂，正喎、啊，见到哇，懒系有玩法咁样，就会帮衬咗噶啦嘛。同埋好似话有美心嘅 management 咧割席啊嘛，听讲系咪？即系话诶，佢系股东，唔系代表佢系管紧美心嘅，咁但系对我嚟讲都一样啊。乜佢出句声，你够胆唔做咩？系咪 ？Alex Chung 呢个活动，我都同屋企人嘈交。HKJ 郭博士可能想讲超过百分之十，超过十成痴 L 先。陈地主黑嘅 百分之十，屌你去沙滩晒太阳都会烧伤百分之十啦，戆鸠。 陈地主黑警女嗰单嘢唔系沙田系东涌。 哦，东涌 ，OK。 H Post 探长从数学题三字分析黑警死全家，我笑咗。John Knuckle Brown 探长， 我唔明你讲咩咩啊？从数学题三字分析黑警死全家、哦、，OK。喂，俊好耐冇见，加拿大好嘛？ John Knuckle Brown 探长好型 ，Lock Chan 我都有朋友做警察，都会讲下道理，慢慢咁发佢哋再咁发佢啲同事。陈地主其实依家黑警内部开始有分化情况，最近都有几次影到自己人骂自己人，是衰系真。 扮咩嘢啊？上车啦，嗰、那个嘛，都几好笑，但我睇咗几次要笑几次，因为佢摆 pose 攞美彩。其实嗰个闹嗰个咧。我听到语气啊，我解读佢语气咧，其实佢个语气有少少，俾你女撚死啊咁样，即系佢个语气有少少咁啦，可能谂多咗啦，即系我觉得真系事实系嘅，即系我代入下嗰个闹嗰个攞美彩嗰个差人，即系做完嘢你好走啦，屌你仲喺度摆 pose 咁样啫，即系俾你女撚死啦，即系仲唔够衰咩咁样，即系嗰种咁嘅语气咯，我觉得系。 陈地主其实依家黑警内部开始有分化情况，最近都有几次影到自己人骂自己人，是衰系真噶。阿博士亲自验证过，连袋底同包皮都烧窿毛毛，笑到碌地嘅表情，笑到碌地嘅表情，抢坏场咁。而家大家都系叫口号情绪发泄，受警系在所难免，唔通又叫两句口号就真系会死全家咩？ 系唔系啊？问题就系、是、人呢如果 all the way 都系发泄情绪嘅咧，即系其实你同嗰啲。上面嗰个咩郭生啊，嗰啲咩 Louis 嗰啲一撚样啊，即係我哋要做一啲男司唔做嘅嘢嚟咁样分开我哋之间唔同㗎嘛，係咪？即係嗱，我认为係咁啊，即係你若要你好憎你嘅对手嘅时候，但你又同做返你对手同一样嘅嘢，发泄下 OK 嘅，当然但情绪大家都有啊，但係大家唔好当咗呢个就係你嘅策略，唔好当咗咁样恒常先得㗎嘛。即系我哋要精良过佢咧 ，EQ 高过佢咧，有策略过佢，我哋先会更加能够以理服人。后生嗰啲就更加能够以佢哋嘅行动服人。咁我爷面就偏高噶嘛。如果大家都同嗰啲废佬一样嘅，日日都即系斋屌擘大口，又唔使成本，唔使思考，唔使策略嘅话，咁你咪赢唔到咯，咁爷面咪低咯，咁解啫。我冇话你错啊。 即系我哋系有一个空间，同埋我哋同大陆人唔同嘅地方，就是、我哋相对我哋嘅教育、我哋嘅过去、我哋嘅自信心啦，可能咁讲啦，即系我哋自信心系强过大陆人嘅。原因就系我唔系话我哋叻啲嘅，系我哋有咁嘅机会，能够睇到啲唔同方法嘅管治、唔同方法嘅管理、唔同方法嘅选择，即系多啲选择，而令到我哋有香港人存在啊嘛。如果我哋同佢哋一样嘅话，你同啲废佬一样嘅话，咁你真系枉做咗香港人咯。即系你唔谂几个 perspective， 谂几个角度嘅话，我认为系咁咯。 了不遇咗唔会走得甩，索性转行做红卫兵帮阿爷打劫。Trustable 肯讲道理记，我唔介意系男定妻佬，唔讲道理记直接屌佢老母。 咁啊系咯，咁你起码都有个 filtering 啊，系咪？即系你咁样讲得好好啊，我觉得唔讲道理就屌老母嘥气啦，系咪？唔好意思啊，即系讲多粗口今日。虽然我好斯文咁样讲，但系都系粗口咯。最惨我家姐无端端走去乱入咁样听我啲 live 咧，跟住又无端端话我讲粗口，因为我哋。几十年啊，四十年，佢都冇听我讲粗口。做咗网台之后咧，哇咁粗口嘅，点解你？系啊，即系唯有咁样答佢咯。我话粗口已经系一种常态嚟噶啦，咁样咯。咁啊 ，blue blood 咧，你话预咗走唔甩就转行做红卫兵，好多呢啲你咁嘅人嘅。如果你呢个代表你嘅话，咁咪俾人带老母出街咯，到时。即系如果你真系代表你嘅话 ，Trustable 肯讲道理记，我唔介意系男定妻咯。 啊 ，OK， 讲咗得，我认同。 Zaroxian 唔识咁化黑警，中学毕业可以搵十万一个月，开枪杀人真不算什么噶。撇 嗱，咁呢个咪就系咯，即系如果嗰个黑警系完全冇同理心同埋食粪屙嘅话，你就直接屌佢老母啦。咁但系我见到好多都唔系咁嘅人嚟噶嘛。 P.W. Richard Chan 今日行东大街满街红旗跳国庆龙舟会讨厌 Wong Tipperton 要分发警察获及家人是有力的提醒他是有家人存在人性冲击 H.P.Y. Chan 有传闻个小朋友老豆是警察所以家属希望低调处理曾竹 个小朋友即是谁啊荃湾那个中枪的小孩子那么挺 juicy 如果是这样 曾 Jeff 有人想香港不断联络去他哋从中攞着数，唔好俾佢哋利用，所以唔好太情绪化。Wong Tipperton 唔俾偏好。 其实咧，你叫人唔好咁情绪化咧，都冇乜用嘅。老实讲，即系人天生牛精牛精噶啦，即系你枉受咗呢啲英式教育嘅啫。我觉得咁，所以我讲紧代表我自己啊。 Wong Tipperton 唔俾偏好，蒙口蒙面，拗底。出来唱，其实我都唔系要拗咩，要分咩对错。而家我都只系事实陈述噶咋。 啊，得啦，咁咪。 Ruby 真上边有个朋友怀疑波风麻雀馆系海陆丰叫兄弟高抬贵手。 大家讲咗你新嚟嘅。 荃湾斩到人哋见晒血，终生残废，好似系麻雀馆啲人做计。而人人网台就系要讲啲粗口先有台翼。 嗱，你咁讲咧，我真系好反感啊！即系我以前。即系做网台嘅时候咧，即系 D100 嗰阵时咧，我系收钱做噶嘛，即系见钱开眼啫嘛。咁我觉得咧，哗众取宠啊，讲即系成日都耻笑人啊，又或者个人好 mean 啊，同埋讲啲大家会笑啊，又或者讲啲大家会愤怒啊嘅嘢咧，即系老实讲，我真系为咗收视嘅，即系因为收视高喺网台就有 power 噶啦嘛，咁啊老细就会成日都揾住你噶啦嘛。但系我听翻以前我嘅节目咧，我觉得都几可耻嘅嗰啲行为咧，即系成日都有啲嘢唔系你个心咁样谂，但系你系为咗收视，你又夹硬嚟扭曲自己咧，即系照咗块镜，自己都觉得好捻样衰啊！即系相对，我觉得而家自己个样好啲，我就系戒咗呢样嘢咯，即系讲出我自己信嘅嘢，同埋即系我唔考虑人哋中唔中意听，多唔多收视，爆唔爆，赚唔赚到钱。即系其实我都仲系中意钱嘅，咁只不过即系觉得样衰，我觉得更加难受咯。咁所以有时讲粗口讲多咗咧，我都觉得要收敛下嘅。原因就系我唔觉得讲粗口有啲咩问题嘅。但系当你见到啤梨漫步嗰啲咧咁样讲法咧，即系我唔想俾人觉得啊网台人就系咁样啦，就系因为有啤梨嗰啲人啦。咁我觉得真系好捻衰相。 咁于是乎咧，我尽量收敛下自己啦。即系基本上，我既然觉得粗口唔系有错嘅时候，点解我又咁唔自我唔讲咧？即系正如我唔认自己系中国人一样，因为今时今日嘅中国咧已经被共产党垄断咗嘅时候咧，我就好懦弱咁样，我自然我唔会认自己系中国人啦。咁因为有时听嗰啲老嘢嗰啲网台咧，譬如我最近听广东广西，听到刘瑞兆，真系听捻到打冷震啊！真系听嗰啲大中华交交到咧。不过我同佢年纪就争咗少少，咁啊佢咁样谂法我都明白嘅，但系真系好难顶啊！跟住佢嗰种大中华交嘅情意结咧，即系对中国嗰个期望咧，即系仲义无反顾咁样觉得中国咩都系好嘅，五千年文化嘅。咁但佢又唔撚計呢，俾外族入侵嗰啲斷層佢又唔撚計㗎喎，唔知點解呢啲人好好有趣㗎喎。起碼都有兩個斷層啦，係咪，一個清朝啦，一個元朝啦，咁佢都計埋自己嘅感受河山㗎，唔知點解好得意。 陳地主中槍嗰個 呀。喔，嘩咁正，中槍嗰個係警察家屬呀。係囉，應驗咗囉。真係死全家喎，可能家姐都死埋喎，迟啲系咪？ 331写帝咁好感情，陈地主我有睇到，不过未 FC， 所以我冇睇。 哦、okay, XPY Genoa 荃湾嗰个 Ruby 片、哦 okay、其实有段片偷 MP 三，认翻佢都几搞嘢啊，真系捞爆陈 Jeff 探长。 咩有段片偷 MP 三？哦，即系话认得嗰个警察。咁呢你中学嗰阵时偷咗部 MP3， 跟住呢佢吓到咬卵底 moonwalk 咗喺后面嘛，好似係咪，我有睇呀，都几好笑呢单。几治愈我觉得呢，即係咁都俾人认得，真係衰上个爆啊。 陈 Jeff 探长我都好火爆，不过依家情况唔可以咁做 professional SH post， 讲粗口自然就得啦，唔係就要被逼同 Pelly 竞争。特别片有传闻个小朋友嘅老豆除咗系差人之外，仲可能系开咗两枪唔止一。 係喎，打打。有人都咁讲啊，我听唔似心佢都话。咁但我听到枪声得一响嘅啫。因为我不停咁俾人 loop 啦呢段片，係咪。咁但另外有个当值嘅医生，佢即刻 WhatsApp 咗定係唔知公开咗佢嘅病情。咁佢都冇话係两粒子弹喎。fact 唔 fact check 到呢，哇，如果係得一个弹窿，佢系咩嘅？即系 double tag 嘅啦，呢啲系高手嚟嘅。 Zara Xiang， 你个收费频道系边 join 呢？出 我冇收费频道嘅，以前啊讲紧，以前 D 一百嘅时候咧，佢就唔系收人哋费，但系佢系有钱俾我嘅，即系嗰阵时候我系打紧工嘅，系断 show 钱计嘅。咁我收佢 show 钱嘅时候咧，系 D 一百最豪嘅时候嚟嘅，即系俾得最多钱嘅。即系由 DBC 开始，可能 DBC 就有一啲八十后嘅社运人开台嘅，即系做打理嘅，就俾得好手松嘅。点解手松啊？得闲先讲啦。咁后来呢个传统去到 D 一百嘅时候咧，系由我大班慢慢削减嗰啲开支，即系捐钱多咗，但系开支细咗。咁你知点解啦？系咪用 multi able 一样？ 蠢坏唱咪就系咯，莫讲话你坐喺电脑键盘面前叫唔好情绪化系绝对冇用啊！就算你去到去前线叫冲紧记唔好感情绪化，睇下会点。 咪咯 ，Jeff 老人家已经系大中华癌 ，K F 两大家风格唔同。阿 Pelly 哥有时都几有 point。P 唔捻系啩？佢讲十五分钟都系得三个信息嘅啫，可能其他都全部粗口嚟嘅。咁唔紧要啦，大家接受程度又唔同嘅。 P.W. Richard Chan Ruby 我都是 FB 看到我都信罕人的都是社团人失权艺。前日我妈妈去旅游回来，她看见新闻个18岁小朋友被警察打雪抵死，我听完只笑口同她说你一定听朋友讲得多，跟着我也骗她睇，睇完后妈无出声，我只能劝她不要听人讲那么多，少出声为妙。Ruby， 喂，但最捻离谱呢，啲差人真係插裝插到以為真係冇人識得睇電視，冇人睇 live 嘅，所以佢哋而家主要打擊嘅對象就係記者啊，因為記者令到佢哋做唔到假啦，插唔到裝啦，但佢哋唔知道真係插唔到裝喎，佢仲係攞條鐵通，令到記者會就照跟翻呢個劇本話佢用鐵通嚟打喎， 今日有线真的超好波啦，即系影到啊有线 now 咧，就即系专登嗰个话嗰、那个主题就系讲嗰条 PVC 胶喉定系铁通。咁由头到尾嘅过程，嗰条僆虽然揸住个锤仔喺左手，但系右手都系揸条 PVC 系咁发佢。但系咧，警方嗰个记者会咧就坚称嗰度系铁通，即系你谂下，警察连 PVC 胶喉同埋铁通都分唔捻出。你要俾把假枪你都得啦 ，BB 弹你都分唔到啦，系嘛？即系嚟紧晒谱噶，真系嗱，蓝丝啊，撑警啊，阿完全都觉得冇嘢噶，总之抵死咯，造假都得噶，即系佢哋觉得冇问题噶。 Ruby 团探长讲得啱，君子不出学言讲道理，我从来未讲过乜乜乜，全家亦都冇叫过佢哋做几多无，我只是叫佢做大陆人。 咁啊，大陆人就代表咗啲嘢嘅，如果你咁讲法。 李卓陪张国荣枪王塞洛斯恩，如果每个地方都有一艘愿荣光归于香港，那大中国意识就变得唔仍在中国。要鼓吹每个地方的地方主义，才是瓦解大中国的好方向。 嗯、 H P Y 抢议会界应该信得过，唔信个差佬可以 double attack。趁地主 now 同有线都有暗示，冇直接讲。 直接讲咩啊？你讲紧即系话嗰条胶口，即系其实。一个讲故事或者一个陈述一单事嘅最好嘅方法呢，就係、是、令到睇嗰个人佢有自己投入同埋判断分析嘅空间，嗰、那个说服力更加大囉，即係呢个係佢哋嘅技巧囉。咁所以係囉，我都睇见两个新闻台都有专注讲嗰条 PVC 胶喉囉。 Professional as H post， 如果做假，呢单嘢俾个律师咬住，可唔可以疑点利益打走部分罪呢 ？Cliff 同蓝丝嗰啲先系真正嘅唔割席， 系啊，冇错。所以咧就要令到佢割席咯。咁我相信有啲坚强啲嘅警察咧，即系你俾佢知道唔系净系得佢啦，即系呢个信息。所以你同佢闹交系释出唔到呢个信息嘅，我认为。喂，咁啊，差唔多啦，即系原本啊，成写到爆晒嘅今日，唉，喂，大家点下题啊？我有啲即系我唔记得咗，讲咗精子啦，讲咗小朋友把枪啦，琴晚我有去呢、這个经过呢、這个洋屋，唔系沙咀道啦，好感动啊，真系嗰、那个场面。咁啊，另外今日我又睇咗个新闻咧，关于美国嘅。咁咧，我今日就见到有啲蓝丝型撑警咧，就攞做咗张图，就话美国咧就一年咧警察枪杀咗2000个市民，咁就话警察射死一个半个算系乜啊咁样。咁如果大家都听到佢哋咁讲咧，你今日讲下有线有个新闻，就系、是、有个射死个黑人。因为误会他自己戇鳩，我有啲同感，即係有啲共鸣嘅。即係我唔係射死个人啦。咁呢於是乎呢，即係嗰單新聞好 touching 嘅，对我嚟讲。咁佢因为佢自己戇鳩，定係飲咗少酒，定係戇鳩，总之戇鳩啦。咁就摸错咗入人哋屋企，就以为人哋个贼入咗屋企，仲係攞啲花生食咁样。咁人哋自己屋企嚟讲，佢冇你咁 alert 㗎嘛。咁走埋去同佢可能想请佢食嘢定唔知咩，就俾佢扮咗两枪就死咗啦。咁呢嗰啲黑人呢，有好多好脆弱嘅黑人呢，就认为佢係种族主义啦，原因就係抄到嘅 social media 里面就讲过一两句呢啲侮辱黑人嘅嘢啦。咁佢明显就係啦。咁但係令我最感动嘅位呢，就係佢屋企人原谅佢。即系佢细佬咧，仲同佢即系叫个法官格外开恩。即系我唔嬲佢，即系因为佢都知道佢都系自己戇鳩咗去杀死咗佢阿哥咁样。咁佢用爱嚟包容啦，耶稣一般嘅爱啦。咁就要求个法官同嗰个被告揽下佢，即系俾个黑，即系支持佢改过同埋去认错咁样。接受咗个认错咁样。咁黑咗成分钟，我觉得我都鼻酸酸，即係唔知可能我太眼浅啦，即係又唔关我事，唔知我见到黑人嗰啲嘢呢，我係会鼻酸嘅。 即系 N 年前我睇过一套叫做乱锁，断锁路潮啊，Amazon 好似叫做，即系总之啊，史不保一套好失败嘅电影啦，我睇到飙晒眼泪嘅，即系因为有人查船咧，因为当时查嗰啲非法船咧，即系卖黑奴嗰啲船咧，就会拉到个罚噶嘛，因为啲白人运啲非洲人去美洲嘅时候，咁佢哋咧为咗唔使罚咧，就揾把锁咧，揾啲锁链咧，就绑住啲黑人串烧咁样咧，就掟个牢，就监生浸死佢而免于刑责。你谂下人系几咁邪恶啊？为咗利益，我睇到喊啊！嗰场真系，咁但系今次有第二次有呢个反应啦。咁我觉得哇，咁有即系咁包容咧，点解人哋可以即系明明佢系杀阿哥嘅仇人嚟嘅咁样？你话佢做show好点都好啊。咁当时咧，嗰啲喺个法庭嗰度系咁闹嗰个黑警，嗰啲当场炒晒车冇声出啦咁样。咁我当然我唔系觉得嗰个黑警系啱啦。咁当然你都可能觉得嗰个黑人即系个受害者嘅细佬都系错啦。咁但系呢件事系讲咗啲乜咧？即系讲，我就觉得即系人嘅光辉咧，即系好多个层面嘅。即系可能你都觉得佢错啦，你唔应该，你应该当场抌两巴添。有啲人觉得，咁佢点都好，但系佢有呢个勇气嚟为佢大佬，即系令到呢个种族之间能够令到好多原本系唔系好中意黑人嘅白人至上嘅人有个另一个睇法咧，话唔定，同埋令到佢哋好汗颜，甚至乎令到佢哋哑口无言，或者改变咗人生都唔定嘅。我认为啊，咁所以即系我哋如果下下黑警死全家为咗发泄咁样，而令到件事更加 worse 嘅话，即系嗱，我又要重申啊，屌呢度啲人好牛精嘅，即系我唔系包容警方，我更加唔系姑息佢哋啊！但只不过喺策略上，咁样系唔会令到件事更加好咯。我认为我只系咁样啫，我好冷血嘅，即系我唔系特别爱啲警察，我冇嗰个黑人咁慈悲嘅，绝对，我绝对系冇嗰个黑人嗰个细佬咁大爱同埋咁包容嘅。但系问题呢、这个系一场仗，你要点样策略上更加着数咧？你系咪令到啲差人更加多机会自己反思咗底下？令到佢打翻自己，或者有一个革命，即系觉得咁样系王道少少咯。我认为， 蠢坏像黑警而家系完全唔会怕俾传媒揭穿，根本系摆明兜入讲大话都唔跟我哋，因为黑警觉得有党衬。 冇错， 类明天全民围罩日 ，Ruby 卷啤梨晚报就 咩全民围罩啊？口罩日啊？点解啊？有咩特别意义？ 因为就嚟惊会通过嗰个蒙面法啊嘛，所以话啲人10月4日全部人出街戴口罩， 即系专登蒙俾佢睇啊 ？OK。 Ruby 卷啤梨晚报就是因为讲得太多粗口，根本他就是为讲而讲，所以鳄鱼把他分咗另一个台啊。陈地主， 嗱，如果你咁讲咧，我有听鳄鱼嘅 announcement 嘅，佢讲呢啲佢都系仆街唔家产，我同佢不知几好感情咁样，只不过佢有自己嘅发展啫，咁样咯，即系佢系咁样讲嘅。咁但系你又点知咧？系咪鳄鱼后来又改咗口咧？ 陈地主最搞笑，依家好多保皇党嘅选区议员喺地区群组或自己中立。 喂，真系我觉得嗱，真系又要重复，好沉气咁讲啦。假若区选真系有得选嘅时候，即系高抬贵手，希望大家真系去管理好你屋企嘅长者嗰张身份证。如果你好得闲嘅话，最紧要嗰一朝或者隔晚就陪你。在老人院的长者帮他带他投票，就不要落在老人院那些这样的扑街冚家产，那些这样的护士，所谓护士那些人手上，因为多数老人院都是民建联的势力来的。那你假如你做了这个孝顺的义举呢，你真的对香港一个很大的改变了，将会。那你不要 懒啦、啊，你唔得闲嗰日去咧，你都隔日或者探佢嘅时候收埋个身份证先，就令到嗰啲咁嘅民建联啲扑街咧，就唔会借咗你个长者嗰张身份证去做坏事，去偷票。O 唔 OK 先？其实都唔系付出好多啫，呢样嘢系咪？咁希望大家即系只要你付出少少咧，嗰、那个票数已经争好远噶啦。你系讲紧自己，梗系知佢唔系中立啦，冇用嘅，你都系得你自己嗰票嘅啫。我哋系唔系都唔会投俾嗰啲中立所谓中立嘅人啦。屌你冇头冇面，鬼知你系乜咩？咁总之含泪都要投啲你识嘅人咯。咁啊，我记得我写咗啲咩啦？我想讲吴文远啊，少少。大家唔知道吴文远或者对社民你有咩印象先？ 蠢坏长贞子冇睇，反而今晚睇咗 Joker。你套戏而家喺香港上映真系好应景。上星期日天落李马路见到你转身走，原本想叫你，但当时情况好紧张， 啊 okay、 就冇叫到李卓佩。其实都讲咗唔知几多次啦。美国警察有普选授权，而且美国全民合法有枪。蓝丝最中意选择性失聪。 嗱、啊、系啊，你讲呢样不单止系你讲呢样啦，李卓佩。不单止美国市民有枪好危险，所以警察咧有合理。嘅理由咧就掹定枪或者可能紧张啲就擦枪走火，同埋美国嘅警察系冇党去包庇佢嘅，佢好即系你讲紧杀咗二千几人，我谂超过二千嘅警察坐监嘅分分钟，咁你知道杀咗只狗嗰个都俾人笑到爆咗，都要聆讯搞到佢周身危嘅，即系因为入咗人哋间有自娃娃走出去怼冧咗自娃娃，都俾人。插到爆啦，系咪？咁啊，仲有啊，唔单止系咁啊，示威嘅时候，警察系唔会开枪嘅，即系而家示威者啊，俾你咁样射啊，俾你咁样轰啊，连美国都有一啲议员都出声，就讲到明，示威者系唔用枪对付嘅，即系如果你见到啲蓝丝仲系咁讲嘅话，啱你讲得啱啊，完全啱啊，即系仲多一个理由咧，系更加证实咗香港嘅警察系乱鸠咁嚟啊嘛。 Chuck 倾系五毛唔难听就正正识讲粗口 ，Louis Paul 我感动，事实可能佢同佢大佬唔系好妥。 我都有咁样谂过，其实，但系嗰个场面好感人嘅，你睇咗就知噶啦。因为嗰、那个黑警咧豪哭啊，即系因为佢估唔到，即系呢个就系触及到佢嗰个人性嗰、那个嗰、那个嗰啲叫咩啊？即系嗰个难堪嗰个位啊，最难堪就系咁样，难堪过 女警嚟噶嘛， 系咯，唔系因为好难堪啊，当时真系 女人乜都 喊啊，系咁仲有就系阿叔倾，哎嗱，我最新嘅策略咧，即系我见到啲唔对路咧，我就唔想，即系我唔会令到佢出现，唔想嘥板位啊，咁所以大家都唔使理佢啊，即系唔理就得噶啦，其实佢五毛都收唔到啊，真系大镬。咦 ，Solon 你而家先嚟啊 ？Solon Wong Hi Ultraman 数九十六个得罪前女警判咗十六，要坐足。受害者系虔诚 Christian， 其实十年判刑，个人觉得有点轻。 是 数警察至今都唔愿意企喺人民嗰边，而选择做独裁政权嘅爪牙英雄，纯粹系为咗自身利益。 Ruben 又想拆装甲和胶，后边铁通脸红，嘴上有消音符号嘅表情，好彩事前有片冷笑嘅表情。QY Fiona Chow 美国啲警察嘅工作好危险， 教 市民有枪有刀有滥药好暴力。TV 之前有个台播警察嘅日常工作，睇咗七八集，死咗五六个警察，好同情美国警察工作嘅危险，唔同香港警察咁安全。时疏油灯 咪系咯，喂监制，麻烦啦，可唔可以帮我斟啲可乐啊？ 好啊， 饮水啊，饮清水啊，唔该。 是税由当年巴被清关会攻击法轮功，至今警察嘅恶行已经持续好多年， 哦、 可以话系根深蒂固。佢哋好清楚自己嘅恶行， 冇错。 垃圾 ，Light Judge 开老人院，好多是新香港人，分离主义卑鄙无耻。老人院的长者没有自由选择，还要被儿子代投票，还教人收长辈薪。 陈地主，我孤儿仔冇得咁做，女炮我都希望可以，警方可以有回头。如果他真的很好哥，我也会原谅他们，因为少一个敌人好过多一个敌人。 断 蓝丝成日睇片睇尾唔睇头，如果要说服佢哋，真系要俾片佢哋睇晒。 其实冇用嘅，睇晒都即系都系同嗰个人有关嘅。即系你都有听我讲过咧，即系我观察到咧，就系、是、以前嗰啲诶帮港出声嘅 HK 支部啊，嗰港人港地嗰类出嘅片咧。佢就挞人哋啲片，跟住剪头剪尾，咁啊，净系即系好似无线咁样咧，净系专系剪啲有火啊、有路障啊、有打交啊啲片嘅啫。咁但系而家嗰啲我头先所讲嗰几个网站嗰啲片咧，就已经全条播俾你睇啊！即系佢已经评估到咧，又或者佢嘅经验咧，嗰啲蓝丝咧，就算成条片睇晒咧，佢都系跟翻嗰个 caption 闹嘅啫，即系佢哋。嗰、那个思考能力就只系去到咁样嘅啫，即系分析到嗰几只字，但系分析唔到条片噶啦，已经咁，所以都嘥鸠气。 Ruby 片蓝丝成日睇片睇尾，唔睇头。Treasonable 美国每年有百几个差佬因公殉职，例如 T 吴文院士左交 ，Sarkozy 数次次有大陆民主人士被揸，社民连都出来声援，我真的觉得好伟大，特别是在今时这么本土的香港。 冇错，其实社民连咧，即系我同佢识咗好耐嘅，即系识呢个党，尤其是佢创党嗰日咧，我都有去麦花臣，即系当时我都觉得好感动啊！即系香港终于有啲党系可以。相对喺立法会或者喺个社会度有 noise 同埋有议题，咁同埋佢哋嗰种义无反顾，不停咁俾人拉，佢都出嚟抗争，同埋你话佢做 show 点都佢都好勤力，而亦都好多人坐监，好多人好无私咁奉献咗啦，咁无私就括住啦，咁其实私心人都有嘅，咁你生活都要生活噶，大佬唔系人人担住锁匙。金锁匙走出嚟搞社运嘅咩？冇噶嘛，真系。咁于是乎，佢哋系有一个 brand 嚟嘅，喺某程度，即系哋值得我去肯定佢系做咗好多嘢啦，对社会好多贡献啦。咁但系琴日我经过深水埗咧，就见到一个景象咧，有人闹交。咁吴文远特别高啦，老远见到佢高咗一截，俾人哋欺凌，就系话咧。为什么唔经过初选泛民初选你就要拱一个你哋社民连三九唔识七嘅人出嚟去竞逐呢个深水埗区嘅区议会议席呢咁样。咁听落去好似好有道理咁啊。咁但佢哋嘅手法呢就同五毛唔即係同啲大陆人一样兜口指口督面咁样闹吴文远。咁佢哋咁听下闹乜啦。咁咧，佢哋就话佢你嗰个人冇头冇面，又冇落个区做嘢嘅，你竟然初选都唔初选咧，就一拱佢出嚟，就代表社民连出战。咁呢啲叫民主咩？点解唔初选啊？咁样，咁呢啲叫民主咩咧？就值得可商榷嘅。民主就系你拱出嚟选，就个个都中意边个就选边个先叫民主啊嘛。嗱，第一，嗱第二咧。你听落我讲到呢度呢又好似搬龙门咁啦。咁你又闹咩呢个冯检基同埋张家富咁样。咁又继续去戒票咁样。咁似乎就真係好矛盾㗎喎。咁我意思就係话呢佢哋嗰个议员呢就係公民党嘅即係出嚟闹吴文远嗰啲呢就有几个街坊呢拖住几只狗好激动咁样。直头系你听唔听嘅内容呢佢又同啲有精神病嘅蓝丝撑警一模一样嘅，就哇闹到佢咧，即系黄毓民上咗身嘅。即系我从来我识黄毓民咁耐咧，即系唔系真人识佢啊。即系我知道佢咁耐之后咧，佢都系咧，即系好识得用个情绪将嗰件事原本可能你争我两蚊咧，靠佢把口讲完之后咧，你以为佢争你廿万嘅，即系好多呢啲咁嘅佢啲 fans 或者 training 就令到嗰啲人咁样嘅。即系我都相信嗰啲人系同路人嚟嘅，咁但系下下因为性格嘅关系咧，就变咗黄毓民上身啦，咁令到啲街坊咧就全部都觉得啊，好似好有道理咁，大声喎，因为咁样，咁我再分析下嗰、那个后生仔讲咩咧，咁我有个内容，咁我问佢点解佢又好循循善诱咁同我搭爹啦，就话 我哋嗰个候选嗰个人呢就心间细作做咗好撚多嘢嘅。我哋呢度全部走嚟找负气嗰啲人呢都识得嗰个候选人。而我唔识你啊，吴文远拎无端端拎个人出嚟就话又唔去初选，而又拱个人出嚟，咁所以即係出嚟闹佢囉咁样。咁但係我就同佢讲啦，我话你话你嗰个心间细作嘅人呢，即係你话人人都识佢，但我真係唔识㗎，老实讲。即係我话你要面对就係成个票仓，即係成个泛民主派嘅票仓，咪即係嘅选民里面个 spectrum 好阔㗎嘛。好似我呢啲咁样，我受唔到你嗰啲心间细作，我咪唔识你嗰个议员囉。唔系老冯要识你㗎嘛，你做好多嘢我就老冯识你㗎啦。即係我唔系唔想识你，我系冇机会识到你㗎嘛。你个覆盖面可能就系去到阿明哥嗰区，识晒嗰，即系成日都派饭，你系好人嚟嘅，你做咗好多嘢嘅，我唔反对嘅。咁但系问题唔系代表我就识咗你㗎，大佬。咁但系我觉得阿吴文远拎个被捕人士出嚟选，喂，老实讲，我系信佢个 brand， 佢系唔会骗我。喂，你啲空降嘅话，你嗰条友做咗好多嘢。喂，咁民建联又够做好多嘢啦。咁唔通我因为咁样信咗民建联啊？咁个 brand 都好重要㗎嘛。咁跟住有人搭爹老远啊，咁即係要含泪啦，我唔撚含泪㗎咁样讲。喔，你唔含泪，你咪你选择你唔含泪囉。咁你而家喺街嗰度谩骂啦，简直就係、是。咁但係吴文远呢啲又系受取如着兵啊，佢又唔够去闹嘅。佢又成日都一个嗰啲样。即係我觉得佢可能佢係欠缺咗同佢哋溝通啦，又或者譬如拉 Judy 又觉得佢係左交啦，我亦都认同嘅。咁呢个情况即係我觉得我对吴文远或者对社民联，我绝对我唔会当佢係呢、這个冯检基同埋郑家富啦，因为去到呢啲位我又唔识佢，我又唔识佢捧我新人，咁我唯有信个 brand。咁你唔排除好多人好似我咁样，我都系识咗社民联好耐，我都系好满意佢不嬲做嘅嘢㗎嘛，同埋佢真系信得过㗎嘛。其实上次散运有好多人又话呢个系鬼，嗰、那个系鬼，青年新政又系鬼。喂，但因为大家个激情都系喺佢系散兵㗎嘛，咁而忽略咗，喂，假若佢真系鬼咁扇咗你点算呢？佢嚟而家入到去立法会啦，议会公民，你有冇睇过投啲咩票呢？佢做过啲咩呢？咁呢啲嘢你先系你真正要识得去揾嘅嘢嚟㗎嘛。咁再讲返转头，你话你个候选人我咩名都噏唔出啦，即系我唔系唔信你呀，但我真系唔识你㗎嘛。但佢喺众街坊面前呢就讲到嗰个人呢做好多嘢实至名归嘅，出嚟初选啦咁样。初选呢就佢机会大啲啦，佢觉得系。咁但其实未必㗎嘛。咁即系呢个时候我即系当我喺冇呢啲资讯又掌握唔到所有嘅选民嘅时候，咁我都系唔会信佢㗎喎。即系好似上次因为有刘小丽嗰届，即系有好多散兵嗰届，我发觉好多人真系鬼嚟㗎喎。咁我咪信返名牌囉，我信返社民联囉。咁你唔系赢硬，但佢哋呢就讲到成个世界成个宇宙包住围住去转咁样，几个人一齐咁样扯吴文远扯到佢爆咗。即系我先唔讲吴文远系咪啱或者佢系咪错。总之喂，今日都识讲啦，你唔肯系代表我㗎喎。即系你点解今日骑劫咗所有嘅人，但佢哋咁样讲法呢大声同埋表面上很有道理，又冇乜人分析我见到嘅嘢嘅时候。咁我见到吴文远个弱个势系好弱㗎喎，系俾人闹到趴街㗎喎。咁所以我就系遇到咁嘅情况呢，即系希望大家有独立思考啦。即系你觉得系左交，你信佢唔过咪信佢唔过囉。但系嗰啲好激情嘅做好多嘢嘅散兵或者系一啲要嚟替补一啲白区嘅人，系咪背后首先我唔讲佢系咪咩先啦，系咪中令奸或者系建唔建制先啦。咁但我其实有啲保留，唔系好信得过啲新人囉，真系。 萨洛斯恩说次次有大陆民主人士被渣，社民联都出来。 哦，系啊冇错。所以我系高度评价囉，对社民联。 负1333企根本现在的香港青年跟当年内地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一样，不港独。 嗱，你就真系水平太低啦。人哋讲紧道理，你有冇听过呢？四处破坏呢个手段啦， 攻击唔同自己嘅立场嘅人咧，你又睇漏咗啦。因为佢哋攻击嘅人系全部都系打人嗰啲人嚟嘅，全部都系破坏连侬墙、恰细路、掟细路落街嗰啲人。所以咧，我同呢位咩 KAWY 就冇讨论嘅空间嘅，因为你知道嘅资讯太少。 HPY 请但 copy 身份证都可以投票、哦、上次袁黎明试过手机、 啊、 所以我不认为社民联是左交，他们是一班有原则有理想的政治家，不同那些政治投机分子。 Alan Trump 大家好，刚到 Clarkland 82不是全部老人院都会利用老人家，我妹妹在香港老人院做主管工作，她说一定不会给果 D 民建联有机可乘、利用 D 老人家， 但最可惜就是很多 HPY, 最可惜就是很多老人院都是这样嘛，这个眼见 愿养勇武派可以休一下，停一停，牺牲太多。 PW Richard、 其实你这样说都浪费的，现在的勇武派是靠自己的直觉，靠网上面 的风去做事的、勇武派可以唞一唞，我们自己唞一唞先啦。即我都因为呢，为什么即我不是针对你，其实这里呢，即我这样一把年纪的 YouTube 的 channel 呢，是没有勇武派会走进来咯。咁所以你去那些后生那些YouTube 那里跟他们讲啦。 PW Richard Chan 啱啱探子回报东大街红旗冧晒 ,Knappel 各位好。 咩叫红旗冧晒啊？东 大街啊。 是啊，东大街都红。哦，明啦。所以唔好讲一半唔讲一半。头先你我 remind 返头先话东大街有啲唔知咩龙舟节嗰啲建制嘢，就被人拆晒旗，都几牛精。 Knappel 各位好，探长好。 喂 ，hello。 消息 点啊点啊 ？Why 红猫 message retracted。Knappel 好治愈，午夜翻墙14分钟网传每日大话记者会谢衰老婆，正在办移民美国，传给美国友人。 哇！ 不知怎么朋友好像没有时差一点。 哇！正喎、 啊。马上就回复我。Andy Trump 系探长。 Hello。 琼危长者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就好像我妈妈咁。系。Six 南斯嘅理论就系搞乱香港就唔啱，同佢讲咩都冇用，绝对唔会觉悟。Knappel 美国呢度已经有人做紧嘢，23:33。 喂，正喎、啊，喂，好波。 2019年3月10日，移民局举报佢老婆一系就呢世都唔好翻香港，翻咗下次又唔翻境。 喂，正喎、啊， 屌！社民连先系支持梁振英，后支持林郑月娥，反对曾俊华做特首，是衰白票党。 喂，嗱，你讲社民连先支持梁振英，后支持林郑月娥，我嗱，我真系冇听过佢支持、啊，你喺边度听翻嚟嘅咧？反对曾俊华就梗系反对啦，因为。因为社民联呢个 spectrum 呢就偏向民生，偏向啲穷人嘅。因为曾俊华曾经做过嘅嘢呢，佢真係益唔到啲嗰啲人嘅。即係呢个系个政治倾向嘅问题。所以我依然系信得过佢嘅。咁同埋我嘅角度啊，当时选特首呢，我其实个个都你支持个个都戇鳩嘅。原因就系、是、我哋冇资格支持啊。我哋冇票㗎。咁所以呢嗱呢、这个呢亦都系黄毓民最撚叻嘅地方呢，就係、是、将争你20蚊变成争你20万。即係样样都加大10匹去讲呢，就将一啲好少嘅根本佢支唔支持根本影响都冇，或者甚至乎冇影响嘅，就煲到好大，就令到个情绪好高涨呢，就令到 KC Show 呢有呢个印象呢，就所以变咗白票党啦。咁但係白票党背后有啲咩有啲乜嘢，即系嗱，譬如立法会嚟计啦，咁当有啲对方即系建制派好多胜算嘅时候，你一白票，咁除翻二，咁你倾向咗白，倾向咗建制嗰边咯。咁所以我都谴责白票党，其实你白票就即系益咗对面，含泪都要做咯。所以你估我好中意刘小丽啊？ Knappel 一般 green card 是10年，我哋是10年，10年后唔入籍就 win 咗 green card， 佢系2年，连申请入籍资格都冇。一般 green card 是10年，佢老婆细佬系美国嘛，通常 sibling 申请，一般系等10年以上。 OK， Knappel 谢 Sir， 以上资料啱唔啱啊？谢 Sir， 香港人去到美国都一样咁憎你啊！佢哋都有睇直播。 哦、 谢 Sir， 你咁中意讲大话，要生生世世留在大湾区啊？ 直头要啦！ 探长话送仔女翻大陆，你点可以自己走咗去？ 嗯嗯嗯嗯。 施瑞王浩明曾经讲过，如果由曾俊华当选就冇咗抗争空间，林郑当选就好抗争空间，对社民连生存有利。 咁啊，佢柒啫，即系嗱，我觉得你又系20蚊就变20万咯，呢啲王浩明讲过啫嘛，咁佢可以代表到自己噶嘛，又唔系代表佢你当选之后佢唔使向选民责任负责啊嘛，系咪？咁呢啲咪就系黄毓民嘅技巧咯。20蚊就当20万咯，呢啲劲啊，杠杆啊。 Ruby 判，如果真系有得投票，除咗要早啲跟老人家去投票之外，大家都要预咗佢会出阴招，提早关闭投票站，一定要早啲投票，唔好搞到夜一夜。是梳长毛当年不遗余力攻击曾俊华为林郑拉票。 嗱，呢啲咪又系讲嚟讲去，屌你成日都系黄毓民嗰啲招数，喂，你攻击曾俊华就等于为林郑拉票，你搞清楚。有份投票嗰啲人会唔会受长毛影响到啊？究竟你知唔知咩人有份投票㗎？即係呢个係佢个政治光谱嘅主张嚟㗎嘛。即係我都觉得係柒㗎，即係其实我都觉得屌，即係够讲咩。咁但係我都信社民联囉。即係我唔系盲目啊，只不过我对佢哋嘅抗争付出过嘅我系 salute 咁解啫。 K.F. 两吴文远有澳洲籍，佢大可以唔理香港，但佢系有份理念才留在香港为市民争取权益。Flag 主共党之区选会王，所以一定反台制造社会事端，唔俾选另立区委代表。Sid 双薯片系 Level， 林病系 Angel， 天国近了，求人得人。H.P.Y. Chan 真系太多新闻，记起拉定细路落天桥嗰单嘢，差佬话冇人报警。Caris Y 熊猫信在教授，起码佢坐过监付出过，等佢风云计划。 咩信大教授啊？哦，佢又选咩？咁佢选就应该好高票噶。 可控探长好。 唔系乜嘢啊？ 风云计 划啊嘛。哦 ，OK，OK，、okay, okay, 我完全 miss 咗佢选添。 可控探长好官逼民反合情合理 ，Charles Noble 社民联系唔支持任何建制特首候选人。Will Fresh 好似中枪单 case 咁，就算有传片 ，D 蓝 C 会话系因为 D 示威者先袭击警察，所以被开枪打中系合理，或佢哋抵死，佢哋系要为做过嘅犯法行为负责。Frank 少王已系过去式历史了。 王，但系王嘅毒咧，至到而家都仲有啊嘛。嗱，譬如我琴晚见到一啲，咪就系王毒咯。即系我见到啊 ，KC 苏呢啲都系有少少黄毒嘅音嘅影子，我觉得咁所以唔紧要嘅，即系都系同路人嚟嘅，但系只不过20蚊就当20蚊就真系几好嘅呢啲。 永永换我都500票，纵至当日都狂俾人骂，话以后唔透露观众，好声望闹，我就没有骂佢哋了，无谓加多脚。 系，所以即系我都唔系话嘅，即系 KC 苏，即系大家个。对一啲嘢嘅睇法唔同，咁大家都系同路人嚟嘅，我认为啊，即系你有权唔认为嘅。咁我仲有想讲咩嘅咧？谂下先，头先突然间 interrupt 咗，我仲想讲乜嘅咧？啊，如果唔记得算啦，我都要开工啦。哇，但系470几人，都系得2条5毛，都算少，系咪即系冇乜分定咧？啲 KC 我好似以前都见过你噶嘛，即系以前喺城寨嗰啲都会见过 KC Show 呢个名嘅。我唔知道有冇记错咧。 Lecter 刚刚睇到网上有条片，一个防暴揸枪瞄准紧隔离另一个防暴，被瞄嗰个一手推开佢支枪，真系好荒谬。 系咪噶？咪角度问题咋？啊，咁系同埋我琴日有个人俾我条片我睇咧，好似阿监制俾我睇啊，有个契弟 YouTuber 咧，好似2个月嘅啫，但系有成。19万 subscriber 咧，咁佢咧就系攞嗰条枪击片去懒系分析咁样咧，就喺度即系都系话抵死啦，即系好危险啦咁嗰啲咧。但系嗰条系一个七碌砌模型嘅肥仔嚟嘅啫，咁即系呢人，即系我听佢讲嘢又唔系话好，即系好有理智，同埋讲故事能力又唔系好高。即系突然间短期内爆红咧，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呢啲言论同埋佢做紧啲乜嘢嘅。哎，有条片睇，谭唔该你。我谂佢唔系指住佢嘅，我谂系指住后面嗰个 double 位嘅。再睇一次先。 我想他不是想指着他，我想他熬底熬到想看看这个师兄做紧乜，佢有何样咁啊？指住，喂，要咁样近死得人个，但系都向住个头啊，仲要有头盔。不过呢度都几好笑啊，正啊 ！Black Tap 睇 WhatsApp， Shock 倾系五毛，可能只睇冇得辩驳。强调我发现好多蓝丝废佬好中意睇何志光，成日见佢哋喺巴士茶记度大大声咁驳，先衰写文连搞民阵游行可以赞赏，仍然可以支持。 系咁唔紧要啦，即系你嗰种。黄毒呢你得闲饮埋凉茶清一清啦，因为呢即係有时有啲嘢你见到政治就係咁麻烦㗎啦。即係佢尤其是社民连呢啲呢，即係咁多年呢佢有佢个光谱嘅一个定位嘅。即係同埋每一个政党或者政治人呢都唔可以面面俱圆，人人都可以fulfill到嘅。咁你如果因为咁样嚟保住自己个票仓，有咩错先。即是你会觉得他是错的，但他是同路人来的嘛。你下下用两蚊就当20蚊呢，200蚊就当200万这样去屌鸠人呢，即是很多时有些不懂分析或者啱啱新来那些呢，就会被你觉得哇，即是个印象问题。那会令到会失分啦，同埋成边嘅泛民呢边会觉得鬼打鬼啦，又觉得即系唔系话以和为贵啊，即系你检讨下你讲佢哋嗰啲魔鬼嘅嘢，哇少少嘢你就放到魔鬼咁大，即系明明喺露台你又觉得月球咁高咁样，即系无可否认黄毓民讲古仔咧，佢用呢啲咁嘅手法咧系好动听嘅，咁但系其实我觉得呢啲系中咗伏咯，咁如果你次次都系用呢啲搞到。即系黄毓民佢能够攞金紫荆勋章咧，有啲资格啊，就系因为佢识得用呢啲招数咯。因为呢十年嚟，明明进步民主派嘅力量好大，点解今时散晒咧？咪就系因为长期都系用呢种手法嚟令到又有人力又唔妥，社民连热血公民又唔妥，人力咁样，即系成个过程都系为咗满足你哋中意闹交。中意挑人哋骨头嗰个嗜好，或者总之唔同自己，即系唔啱自己听，就连自己人都走去屌。但系咧个篇幅咧就绝对系大过你走去屌嗰社民，唔系屌嗰民建联。即系你检讨下先啦，即系你究竟我听你咁耐咧，一讲吴文远你有精神，不停咁样闹嗰啲文远啦、黄浩铭啦、长毛啦，闹晕晒。但系你又对民建联只字不提嘅，我对黑警啊好似好少讲嘅。嗱，呢个我坑出嚟噶，我对你冇意见嘅。即系你，我觉得你应该检讨下，究竟你嗰个枪头或者你嗰个火力或者你嗰个愤怒咧，系应该对住边度好啲咧？咁啊，纯粹系建议嚟嘅啫。呢个，总之努力啦。 行红咩片分享下 ？Change Berman 呢一两日一路 report 嘅嗰条片，一号晚已经上咗。Eminent Squeeze 嗰 边条 report 嗰条片啊 ？Andy Chum 黄毓民食两家茶礼。 哦，你知道嗰个肥仔 Simon 啊？我唔记得佢个名啊。咁好简单嘅，我觉得即系对准目标去嘥自己嘅青春同埋澎湃嘅热情，就好过成日你都认为佢可有啲嘢可取，点解你都仲要嘥时间去闹咧？你其实可以闹，但是你点解唔嘥更加多精力走去闹对方，或者令到提醒返一啲新嚟嘅人觉得民建联有几咁邪恶，工联会有几咁邪恶，黑警有几咁黑。即係我建议係咁囉。如果有人想分享条片呢 ,WhatsApp 呢我唔知点样整出嚟，咁于是乎啊呢度有咁样 low tap play 啊。睇得到啊大家。再睇一次啊！幾好笑， 彭宇华马鞍真系唔明点解黄毓民选唔到，反而尤慧贞可以选到，我亦不觉得他很美。讲内涵，尤慧贞输咗两班，只能说立法会少了一个很有内涵和很有价值的议员。前着脚嘅就系呢条 Vivian Duckey 当年长毛加入选特首，你有咩睇法？ 其实玩嘢啫嘛，即系你觉得佢真系选到咩？你觉得佢选到真系会做特首咩？呢个我真系唔信啦。咁其实对某好多人嚟讲都觉得系好柒，同埋尤其是阿金英都好有意见嘅呢方面。咁但系即系我信得过佢嗰个权力欲同埋佢对社会嗰个承担咯。咁啊呢个佢嘅手段，咁啊好多人误会佢，我知佢死紧噶啦嗰次。咁同埋嗰啲咁嘅特首你选嘅咩？咁佢就系专登喺度踩埋啲钢线，就令到有个 noise 等人哋听佢讲嘢。即系我觉得系。我觉得唔聪明嘅嗰次真係。咁啊仲有呢位K-Pen-Y-Y-A-R-R 呢，即係你觉得黄毓民啊输俾尤慧贞。咁我觉得青春同埋唔青春嘅分别囉，因为投票俾佢嗰啲啱啱够青，咁你啲票少过人咪输囉。咁你话即係所以好多人觉得立法会唔配有黄毓民嘅，好彩冇啫。如果黄毓民继续嘅话，我諗分化得越厉害呀。咁所以好明显尤慧贞唔係靠靓啦，靠青春啦。因为青春都有佢自己嘅群组，都有佢自己嘅受众。咁好明显就係多个黄毓民嗰啲受众囉，就係咁简单囉。咁黄毓民好有辩才，好有内涵，但係唔係代表好有价值囉，我觉得。即系呢个我嘅睇法嚟嘅，因为我好了解佢呢十年做过啲乜嘢，咁所以我就咁样讲咯。即系好明显你咁样写咧，你就唔明嘅呢十年做过啲乜啦。咁啊，请你咧就 search 啦，匪类监察院呢个节目，佢哋有大量嘅公开资料咧，同大家分享咗咧，究竟黄毓民喺呢十年做过咩？点解我对佢咁有意见咯？ HPY 陈最近成报访问古思瑶嗰篇嘢，都屈得佢支持政府。如果唔系泛民会 publish 琼毅睇到 Blackton， 即系点啊？屈鸠佢支持政府。如果唔系泛民会扑，前面嗰句我知点解，后面如果唔系泛民会扑，我唔知点解。 Blackton 我都睇咗条片几次，真系几好笑。前着 Glamour 个 YouTube 仲有 backup link， 以防条片被删。Chesnable 当日扫黄昌昌英嘅一公。 系啊，冇错啊，系你系新嚟唔知啊？昌昌本来嚟噶嘛，咁啊，我谂住打电话俾佢嘅，但系好似好多嘢讲，冇打俾佢。咁啊，迟啲可能约佢出街，日头咁样拍啲嘢俾大家睇啊。如果不过老实讲，昌昌。其实佢如我唔知佢点解揾我做 live 啦，因为我喺呢度嘅收视率就低过佢花生好多嘅，咁啊唔知点解咧，可能佢觉得呢度嘅 spectrum 有少少唔同啦。喂，咁我都开始要开工啦，咁啊同埋有少少肚饿，咁啊俾30秒大家留下言啦，即系个 delay 啦，因为我而家讲我而家停，咁大家可以仲有嘢讲。就 miss 咗你哋留言，咁如果听到我讲咧，冇嘢讲就拜拜，就你打拜拜得噶啦。咁有嘢讲咧就继续 remind 翻我，因为我有大量嘅嘢记录咗，跟住揿咗呢个掣，咁啊冇晒嘢，咁所以咧就焗住要停啦，同埋我哋都要继续开工。咁我哋去洗手间先，咁大家继续发表下啦。 喂，等等啊，而家先醒啊，等等啊。上百啦咩？今日，但系出奇地正局、哦，即系恐怖袭击啊，出奇地少、哦，系520、哦，最高峰咧唔系502，唔系520，佢最高峰系533、哦，竟然。啊，系啊，仲有想同大家新嚟嘅朋友分享一下咧。你畫面嘅左上角咧有兩個 QR code 嘅，咁咧呢個咧就係一個 sponsor 嘅系統嚟嘅，即係有 PayMe 啦，同埋有轉數快啦。咁咧呢個九吹廿死咧並唔係收費節目。咁如果你自發地咧想夾下錢同我交下租，交下錢交電費，交下錢飲飲食食請啲嘉賓搭車咁樣嗰類咧，請嘉賓食飯嗰啲，咁我又完全唔介意你 sponsor 我嘅。咁你。即系多少无区嘅，咁啊纯粹系令到大家都投入啲咁解啫。咁你唔 sponsor 我都会继续嘅。咁啊，另外就系下面有个 HSBC 嘅 account， 你就可以直接过数啦。因为有啲朋友信唔过啲电子付款，咁 PayPal 咧就有啲海外嘅朋友咧 PayPal 比较方便啲，但系有啲咁多手续费咧，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咁啊，就如果你个sponsor 多嘅话咧，我就会更加投入嘅，即系对呢件事啊。即系正常嘅呢、这个又咁，我唔系靠去搵食嘅。咁另外咧，讲起搵食咧，即系虽然有啲人走咗啦，咁但系咧，我打算咧有个因为而家搵食好难搞啊。原因就系咧，我嘅公司有好多 project 咧都停晒，即系突然间原本签好晒要做啲 project 停晒，咁令到咧即系生活开始有啲拮据嘅情况咧。咁假若大家系想，影相啦，影家庭照啊，写真集啊，拍 MV 啊，又或者影咩相都好啦。咁我就有个计划咧，就希望大家就帮衬，即系呢啲唔系必须嘅使费嚟嘅。但系突然间谂起同屋企人影张家庭相都得，咁样你可以揾我，咁影啲乜可以 PM， 即系我再用一个超平嘅价。是益街坊，就益返啲九吹廿四嘅朋友。咁呢就呢、这个就额外嘅喺呢个消费，即係经济咁低迷同埋大家消费意欲咁低嘅时候可以諗下同屋企人影下相啊，自己影下相啊，咁样都係聘请我呢个外卖嘅摄影师，就帮下大家手，令到平衡返我呢、这个因为呢个运动嘅损失。即係呢个运动其实好多人都有损失嘅，老实讲。打工嗰啲就相对呢就稳定啲。但我呢啲呢自由工作者呢，即係我其实我手头上有三个 project， 都係无故咁样原本收入稳定而突然间停晒迟啲先咁样，甚至乎有啲个约就嚟满，但係佢完全係冇继续再享用我的服务。有好多原因啦，唔知点解啦。会唔会係俾人哋睇到我个 Facebook 嘅政治倾向啦，因为有啲系机构嚟嘅咁样，所以我唔諗呢啲啦，又点唔系又点啊。咁总之呢，现实就係突然间手头有嘅嘢搵开嘅 production 嘅 project 突然间停晒。咁所以係囉，咁如果有需要先搵我啦，咁冇理由无端端叫你帮衬我影辑相咁样㗎嘛，係咪。咁我主要呢，我其中一样职业就係影相啦。咁平时拍开广告啊，拍开一啲宣传片啊咁嗰啲嘅。咁但係呢啲可能好似喺边度会有呢啲咁嘅工作机会啫。咁所以如果大家真係諗住有嘢需要搵我影嘅呢，丧礼我都拍嘅。咁即係唔係就大家咁巧啊。咁所以係啦，希望大家帮帮手。呢样又真系都几实际嘅，即系纯粹系 out low 啫，即系唔系老讽嘅呢个。 红红 B B， 好啦，拜拜。 晚安，老拍叫拜拜。Q Y Fiona Chow 拜拜，个 C 数蹭蹭被爆头被拉，放咗你。 哦，冇错。 Carrots Y 红猫拜拜。Gregory 之前太子鸡边卖报纸嗰位婆婆，被疯狗石催泪弹误，中后哭诉。今天玩报复赶绝两位老人家，不准开店。Gregory 畜生，解散警队，刻不容缓。 冇 错。C S 拜拜。Dilbert 叉开话题讲一讲，班狗咁急告中枪，个细路可以系想尽快入司法程序，唔俾啲证人同记者讲咁多嘢。探长晚安。 再见。 Anthony, great day. 我连 out 都唔识 out 嘅，同大家讲咗拜拜先至讲，咁唔紧要。咁啊，好啦，咁啊，系咁先，就有机会再开麦啦。咁啊，最迟嘅星期四啦，最快系 anytime 啦，睇下咩出现，唔系睇下咩发生先。好啦，拜拜。